又讲唔切添，真系唔好意思啊，仲未 upload 条 link， 你等等先啊，唔知点解今日个 Firefox 咧 load 嗰版 load 嗰版Facebook 嗰个 page 都 load 好耐，唔知点解。咁兼教啱啱咧又 paste 错咗个 link， 咁所以而家又要重新 capture 佢，又要再 paste 多次。先至可以吹到雞啦。咁雖然 Facebook page 咧就唔係提你入嚟呢個 YouTube channel 嘅，不過咧唔知點解你有一日唔得閒 paste 嗰條 link 咧，又話你冇提佢入嚟睇喎。咁咧唔知點解今日咧又要話 robot 啦。咁我試下改條 link 咧。他又問我九十幾個問題，那我說了我自己不是 robot 呢，之後他又得回又不用問東西，真是奇怪啊。今天不夠低音啊，因為可能今天呢 出街很少時間。喂，不你閂門啊，喂，嗯，所以呢即是今天本來是 supposed 睡覺嘛，咁啊，超强开两日工咧，辛苦爆厂，几年都冇试过咁辛苦开工，即系干晒全日咁样去帮人哋拍奥运会咁样咯。咦，我见到啊，冇嘢冇嘢。咁啊，一轮自言自语咧，其实就唔系自言自语嘅，因为我就系因为讲唔切去 paste 条 link 咧，咁变咗咧冇乜组织能力，因为做完嗰样嘢就得啦。咦，今日？31個人嘅咁快就得兩三分鐘，睇下有幾多 dislike 先，三個啫，去咗煲立啊！喂 ，hello， 打招呼先。 Top chat Nicola， 中秋快樂。 Hello， 俊計 ，hello 探長，大家中秋快樂。Ultramax 數96先打卡，探長監製好，中秋 和 同快樂。尼陸王蟬龍中秋快樂。J J Lens， hello J J Lens， 阿老探 Julian Chan， hello 探長，大家好，中秋快樂。 係。 李監製探長，中秋節晚上好。 係。 莫浦中秋節快樂。慈母鳥 hello， 中秋節快樂。Hey 探長 hello, 好， Hello 中秋快樂。 Not cool。 Trap say something。0200 咩 say something？ 点解我听到 say something 嘅？系咪幻听咧？有冇人听到 say something 嘅？嗱 ，T Mano 之后到 He 啊，咁冇理由咁快读 say something 嘅，奇怪啦。 Hey 探长好，中秋快乐。Pan Fork 探长，中秋好。P D Learn 中秋快乐。全414中秋快乐。尊介唔好，你中意 dislike 啦。 我中意你啊，因为可以有个指标噶嘛。dislike 嗰啲人咧都系好忠实嘅听众嚟嘅。一开始啊 dislike 咧，起码咧，即系如果多呢啲咧，即系证明咧有啲人咧听住嚟屌嘅咁样，咁啊梗系要理佢啦。咩都唔好理咁啊！即系连赞你嗰啲都唔好理啦，即系等于系咪？咁冇理由咁样拣噶嘛？喂，咁咧就DP 咧，咦？今日 Pan 啊，你阿斌系咪？系咪嗰位阿斌咧 ？Pan Fog 唔系啊，阿 Pan 唔系姓 Fog 噶，即系我哋识嗰个。 咩啊？ 阿斌系咪姓 Fog 嘅？ 咁唔系 咯。哦，咁呢另外一个 Pan 啊，喂 ，Hello。三面口啊 ，Pan Tang 嗰位系，咁啊 ，Sing 414又好少见啦 ，L Nami 啊又好少见啦，智利探亲中啊，哇，去智利探亲咁得意嘅，好多后生嗰啲，而家唔系后生，即系有啲人咧，即系细咗十零年嗰啲人咧，即系对地理唔熟嗰啲，唔知咩系智利嘅可能。智利是一个很长的国家来的，即是个形状是很长，南至北搭飞机都搭几个钟了。 哦，即系唔系幻听。 SK Lee 探长好，中秋节快乐。JJ Thank you，系听到四声， 你都听到啊？ 全艺湾上次一开波又系三个。 Jackie 陈探长好。TM and Green Cook Guy Whisky Cheers。 诶 ，Green Cook 加 Whisky 啊，识识歌买唔到 Green Cook， 识火啊你 ，TM Chan， 仲边有 Green Cook 买咧？请问 TM， 因为我对上一次买咗喺好似喺东涌买嘅，系咯，跟住买唔到，啲监制个电脑入咗镜，你冇入，放心，你手入到镜啫，因为佢喺度做紧啊，办紧工啊，喺佢位嗰度，唔使咁惊，你喺度入咗只手嘅啫。嗱，睇下先。嗱，呢度開始入，呢度即係啱個電腦入唔到鏡，放心。咁今日咧，我就諗住瞓死佢為止啦。因為前日咧，陸運會啊，喺呢個叫做何鴻生運動場啊，何鴻生運動場咧就喺大口環療養院旁邊一個臨海嘅一個港英時代嘅。嘅建築嘅運動場嚟嘅，一去到咧就諗起我哋讀緊中小學嘅時候嗰啲陸運會啊，咁咧後面有個小食亭，即係佢個成個 structure 咧都係啲水泥式嘅，即係灰色嘅，就冇油油嘅，咁咧即係當然你啲水泥有翻咁上高質素先至可以咁啦，同埋嗰個表面係唔係嗰啲夾板式嘅倒模咧，就會可以即係直頭攞嚟做外牆嘅。咁啊，非常之有氣派，我覺得嗰種建築。咁咧入到裏面嗰凳咧，就有啲紅A膠凳嗰啲質地啦。但係咧長年累月咁曬咧，如果用今時今日嗰啲塑膠技術咧，就肯定已經粉碎咗噶啦。但係竟然嗰度咧，即係仲係好健在嘅，即係啲舊膠嚟嘅呢啲。咁另外咧就係嗰個小食亭仲係 serve 緊一啲揾膠碗裝住嘅即食麵嘅，咁啊非常之誘人。雖然我而家唔食即食麵，不過咧。我見到有人食，同埋買汽水咧都係唔知三蚊定兩個幾一罐咁樣，三蚊一罐啊，係咁上下價錢啦。咁咧就非常之懷舊嘅價錢都。咁啊，前日就幫個機構去影啲嘢啦，咁樣咯，都幾好玩嘅。其實人哋我哋都幾投入嘅，可以因為啲氣氛幾好嘅。咁但係最慘咧就係、是，哇！前日就個太陽猛烈到咧。由开工至到收工咧，都即系由日仲话咩事 ？Hello， 由日出睇到日落噶，即系都喺太阳嗰度就香正港岛南部嘅，西南部嘅，非常之正嘅。 Jackie 同我今晚想到解，连连南美洲质地都算不错。Jackie 曾监制中秋节快乐，正 系 一 开波 就 dislike 思源。TM Shank 仔四个九一半。 K 仔有啊， 长好，祝大家中秋快乐。 喂 ，thank you， 喂 ，circle K 咯，我谂系咪啊？边间 K 仔啊？请问 TM， 喂，如果你揾到边度有代理咧，我哋大手买入啊，谂住，因为白色嗰啲真系唔系几好饮。 Vivian 个 key 大家中秋节快乐 ，Jacob Nuka Brown 大家好，微绿黄蟾龙 Green 佢 P U 品360廿蚊三罐， 哦 抵 喎， 港币25元， 即贵喎。喂 ，Thank you Westpac 政府大球场， 哦，于香港政府大球场嘅陆运会好大嘅机构噶啦，我谂。 嗰啲系学界运动会嚟。 系咯，即系跨，即系 join school 嘅 sports days 嚟嘅，系。喂，咁啊，阿 Dicky。曾，咦，你系咪成日都有留言嗰个 Dicky 咧？喂，你如果你要告解咧，不如打电话嚟啊！即系你有个 Facebook 嘅 friend 嚟噶嘛，咁你可以唔 friend 都得嘅，就你个 message 嗰度咧，就直接 call 我咧，咁我就可以一齐同你倾偈啦吓。讲到告解系咪先？告解系咪帮阿萧买啲腊肠咁样拆咗咁样咧？食到肚痛啊，肚屙嗰啲。 盡界交換覆面，集體回憶。 是啊， 南美是好靚。 是啊， 其實我成日是狗吹， 是 啊，發言縮短。 哦 ，OK。 各位中秋節快 樂。Hello， 我想問一下大家是不是什麼節都講快樂的？而家就是中秋節 诶，个典故系咩嚟噶？监制， 咪嫦娥奔月。 咁呢啲系神话嚟噶嘛？ 咪冇啊？屋企人团圆咯。 其实我都唔知道中秋节有咩典故噶噃。嫦娥奔月呢啲唔系典故嚟噶系嘛？ 唔知啊，就系讲样嘅啫嘛，细个。 系咪即系个等于立秋咁样节气嚟嘅咧？其实，大家知唔知啊？ 秋天系嘅中间。 哦 ，OK， 咁咧，即系头先我行食完饭行翻嚟嗰阵咧，都有啲体会嘅。经过啲屋村咧，因为旧时屋村同今日真系差好远啦。 Pan Fork 唔系你识嗰个奔，我平时听香港网台，听日放假就撑现场。 系，多谢你。 Jackie 朋友。 喂，咁啊，你阿 Dicky 快啲打翻嚟啊！即系 through 呢个 message 嗰个即时通话。有位朋友咧就冇见好多年噶啦，无端喐我，就系 Mac Beta， 好明显咧，佢身处嘅地方听唔到 live 嘅。我话俾你听开麦先。OK。乜嫦娥奔月系因为咁样节日嘅咩？有冇人知嘅典故啊？讲声俾我听啊！ 嫦娥奔月 ，Jackie 曾哈哈进价炒股票过，啲朋友会讲快上。 哦 ，OK， 屌唔可以死，又要咁样讲，咁你要啲中文嚟做乜啊？鄙视啊，简直系。 Jack Music MB， Hello， 模式中秋圆月杀特子之时 ，Emily 讲中秋节快乐都是礼貌上的一句，没有什么大不了。Actually， 秋天农作业收成，啲人拎晒啲嘢出嚟食庆祝。 嗯，明白，系咪噶咧？其实，庆即系丰收，即系感恩节啦，即系等于系嘛，都系呢啲月数啊。咁啊，你讲即系如果咩都冇乜所谓嘅话咧，咁啊。根本无需要听九吹廿四噶啦，因为咧九吹廿四有一个好 mean 嘅，即系讨论时事，唔系讨论呢个生活啊，即系攞啲嘢出嚟研究啊，咩都要讲意思噶嘛。即系如果讲埋啲啊礼貌啫咁样，咁我就嘥时间啦。我觉得咁我唔使专登讲呢啲啦。咁你话咩都一样啫咁样，一间空屋同埋一间鸠屋都一样啫，老礼咪得咯咁样。咁真系又唔使听呢啲节目噶啦。呢节目就系专系要，即系令到大家追完索齿，同埋咦真系打嚟，真系对某啲嘢有批判先得噶。咩都话冇所谓，就唔系我啦。Hello， 大家， 喂 ，Hello 啊，阿张， 喂，你好，咦，你把声咁嘅，我见你副彩唔似喎。喂，你删咗我个喇叭先啦，因为有 feedback 翻咧，听唔到。 唔好意思， 唔紧要。唔系，我唔知道自己讲乜嘅，听翻自己把声嘅时候。 而家 OK 啦，咁咧你最紧你 live 听到我啦，咁啊电脑听唔到，你都同我倾到偈噶嘛，系咪？ 电话听到得噶啦。 系 OK。 喂，你系咪成日都活跃于网台喂 Dicky 啊？咁同埋我见过你嘅喺网聚应该系咪？ 系啊，见过嘅。 哦，喂，你好啊，点啊？有咩关照？ 今日真系不吐不快谂住。 系点啊？吐咩咧？ 阻大家时间，即系讲瑞典嗰单嘢真系。 哦 ，OK。 今日啱啱主题先，唔啱主题，我讲第二啲。 都冇所谓嘅，九吹廿四啊嘛，即系你唔好讲，你唔好讲一啲大家都唔知嘅，咪得咯。呢啲瑞典呢啲嘢，大家都知啦，系咪？ 知噶咯，呢单嘢真系好 hit 噶咯。 咁所以你讲下啦，告咩解咧？ 瑞典佬真系忍到忍无可忍噶啦， 系 真系。 系 你讲真嗰时，李波贵文海嗰单嘢夹咗人哋啲人走，都未同你计，你而家啲罪仲喺度几极尽， 系会唔会谂多咗咧？因为啲政府层，唔系政府层面嘅嘢咧，嗰啲根本上瑞典人，你估真系好 care 中国咩？你觉得 唔 care 噶玩？ 咁但系嗰啲民间咧，我觉得甚至乎边个桂文海都唔知咯，即系电视台嗰啲，甚至乎即系只不过咧，即系平时见到中国人咧，就系佢哋即第一身嘅体验咧，就睇即系根本就觉得神真鬼艳，但系忍咗你好耐，有礼貌。但系即系去到一个临界点先爆咗，我认为系。哇，做咩无端端 noise 都冇埋嘅？喂喂喂，系咪我讲得唔啱听咧？喂， 唔知点解咧？喂，咁啊，再打过嚟啦，一阵间都唔知我无端停咗、啊，同埋我头先我睇唔到，你再打过嚟啦，因为我唔知点解会停咗。OK， 好。喂，你听到讲到边度啊？唔知点解会停，系咪因为 sleep 啊？你可能你。哇！好彩，好彩咧！全世界人都睇住个电视，见到我揸个电话冇 cut 到你线啫。 Exactly, 哦，我估咧，我估应该系我个电话 slip 啊！你等下先，我教翻佢 never slip 先。 问 咪 Facebook 而家跪低咗之后发声啦，喂！应该唔会，哇！都真系唔知 iPhone 跪低咗，指纹都唔认我，你睇下。唔系每逢 update 都衰咗嘅，因为 update 咧就系放啲最新嗰电话嘅，咁于是乎旧嗰啲 app 咧，佢自己嗰啲 app 通常都冇事嘅，咁人哋 app 追唔切咧就死硬嘅，可以话。咁但系咧 update 咗之后咧就表现会好啲咯，应该就咁同埋咧有时佢啲里面嗰啲 preferences 啊，嗰啲 data 咧佢要重新再摆翻啲位咧，所以你 update 咗头嗰两日咧又食电又特别快啦。同埋又廢廢地啦，係咁呢個正常嘅，因為佢好多 developer 噶嘛，咁佢邊度追得佢切啫？即係有時呢啲人唔掹得咁多啊，即係你即時令到你好嬲嘅，咁你諗下有苦衷嘅，喂之後慳翻好多電噶嘛，又可能效率好咗噶嘛，咁啊都係即係有時要人力去適應翻呢啲咁嘅科技嘅變化。即係我啱啱買一部琴咧，因為我要做音樂啊嘛呢排。咁呢因为旧嗰部琴呢坏咗 flat 咗半度无端端好似有鬼咁搞你嘢咁呢。咁於是乎呢我买一部新嘅返嚟啦，去通理呢我啲chip友呢就专搵啲特价嚟买嘅。咁一来特价啦，二来呢就係、是、我因为摆琴嗰个位呢得 9cm 咁唯一就係嗰部特价琴先摄得入。咁於是乎买返嚟呢，咁我又冇諗到呢就即刻 update 咗囉。咁至到而家都用唔到啦，屌。真係扑街。因为呢部 MIDI 琴呢，我平时用嗰啲琴呢就好 general 嘅，就即刻用到嘅。咁但係买呢部呢，佢有搵个手嚟控制大细声呢，即係懒係做啲现场嗰啲、行为艺术咁啲咁样揿嚟咁。佢就係多咗一个 function 呢，就係、是、个 driver 就唔得啦，妖。 咪㗎，好个人又唔係买大路嘢又好大 镬㗎。係呀，冇错。冇错。喂，我继续啊，唔好意思啊，我借你啲时间嚟揿个电话，咁所以我揿完啦。O、okay、K， 其实仲有一样嘢真系忍无可忍嘅，真系，唉，即系我都好少打电话上嚟嘅，你知嘅，成日你三催四请，我唔系矜持嗰啲，但系真系系啊。喂，咁样嘅，我就其实好良好意愿嘅，我真系唔想嗰啲咩台风而家嚟紧，话嚟紧有个叫潭尾定乜嘢啊嘛。 系冇错。 坦白讲句，我真系唔想港珠澳啊嗰啲咩高铁死嘅，我同你讲， 系 因为。费事香港人又俾人打多次荷包。 嗯，喂，咁喂，咁你唔打呢样，你第二日唔打咩？你觉得？ 喂，啲饭盒100蚊三个已经夸张啦。 喂，唔系佢打荷包咧，其实真系唔使你担心佢点打嘅、啊。即系佢唔系佢 时间问题，即系算啦，我呢台几时抽干你啫。 佢唔系呢度打啊，嗰度打啫。咁所以咧，我觉得咧，打风出事啊，好过咧通咗车先，通咗车先出事咯。即系呢个完全系良好意愿嚟嘅。喂，大佬。咦，首日大塞车嗰阵时打风，或者首日突然间打完风啲嘢松松地，好好太阳先冧，你咪死得人仲多系咪先？不过通常咧，好人好者都唔会搭嗰啲车噶啦，老实。如即系最惨咧，就系搭死嗰啲要翻工嗰啲人啫，我觉得。 喂，大佬，叫你搭嗰啲又乜好嗰啲，自己都唔搭啦，搭飞机啦，即系玩你班。 屌你，即系 你 咁。 同你讲食草嗰条友都唔会食草啦，怼草就会 啦。哦，唔系你咁认真同嗰啲人讲咧，嘥气嘅，即系唔好咁幼稚啦。即系你根本上你反高铁嗰个 moment， 你都知道佢哋唔会搭高铁噶啦。因为如果你有去反高铁嗰集会嘅时候咧，有好多 N 咁多学者，同埋有研究高铁或者研究港珠澳嗰啲人，即系讲高铁先啦，唔好讲咁阔啦。根本讲出晒今日发生紧嘅嘢嘅。咁即係我已经消化晒所有嗰啲荒谬嘢啦，你今日呢仲嘥时间同佢讲呢，佢又唔答喎，又叫你答喎，即係迟唔迟啲呢而家。 其实我哋觉得荒谬呢，唯一个原因就係因为佢啲 cap 水工程佢又觉得好理所当然，但係我哋呀即係冇粉 cap 㗎嘛，好坦白讲。咁我哋咪觉得成件事错漏百出，处处都系荒谬囉，就係咁嘅啫。 系咁，你都系嚟申嘅啫，又话告解。 我摆明系 申， 我摆明系告解啊，神父。 喂，告解就唔同申咯。如果你走去神父嗰度告解，去申咧，去抨你扯嘅。告解通常咧，譬如你偷阿姨条底裤啊，偷个屋企人嗰、那个睡袋啊咁样嗰啲咧，你先要告解噶嘛。 唔系，我唯一唔系告解嘅定义啦，我即系啱嘅。系。因为又忍得太多，讲出嚟又好似唔阻人发达，但问题唔讲出嚟又好似。对其他人唔住，其实我内心好歉疚。我坦白讲， 点解咧？ 咁算唔算告解咧？而家 唔，梗系唔算啦。 又唔算话你。 我谂住告解嗱，告解就系因为犯咗罪，咁啊同阿神父讲翻声噶嘛，系咪？你犯咗咩罪？嗱，林整一两宗罪嚟听下先啦。如果你唔系收唔到钱嘅，真系。 嗰啲叫告解。 梗系啦。你啲叫做发泄咗。 唔係，因為點講？你民間知道樣嘢，你唔講出嚟，其實自己好有罪惡感嘅。我真係因為依樣嘢告解嘅。 係 ，OK。 你成日講出嚟，唔好話出邊人先啦，你屋企人都唔諒解你。 係。 屋企人當你傻嘅，真係有時啲嘢。 唔係佢你當你傻，你都要講噶嘛。 唔係你講完之後，唔係破壞屋企人大家知。 你而家要犧牲噶啦，抗爭唔使犧牲噶。 唔係嘅，我嗱好坦白講句，又告解多次嘅，真係如果真係要選擇嘅，屋企人感情。行第一嘅， 系、 就是，因为屋企人始终都系对一世，除非睇 唔到。哦，你真系你真系怕咗对一世啫，其实系嘛？ 其 实即系冇得拣啫， 其实有少少惊。 而家拣到唔铲佢咩咁样？但系你用好多方法，你咪要铲噶嘛？ 你唔可以嗱，即系举个例，即系 你循循善有试过未先？ 咩方法试？ 循循善有加不生其烦试过未先？ 自己冇咁嘅能量同埋本事 嘅，咪学下咯。我咪又系咁样，我终于说，即系我唔系我说服我家姐，即系我家姐以前最憎长毛嗰啲嚟嘅。 系。 我问佢点憎，佢讲唔出嘅。总之话唔洗头都系衰嘅咁样。但系佢而家撑佢，游行又出嚟。 唉。 即系唔会冇效果嘅，即系唔多唔少有嘅。即系假如你放弃，你真系需要告解啦，因为 有啲嘢可以做，有亦都有效果，但系冇人做，个个好似。獅子同犀牛的故事咁样，唔团结咯。 喂，咁你咪冇资格胜咯？你自己都唔去改变下。 我改变过，我已经无力感太重 了。你唔可以咁嘅，你无力感啊，索性唔好出声啦。因为你即系你心理唔平衡，你谷住道气，你就咁发泄咗嘅。 谷住道气唔系因为我个人嘅情绪宣泄啦，唔会。因为其实我又唔系讲到自己咁鬼大爱，但系问题系喂你唔讲。你見啲人踩氹你，自己唔出聲，其實自己係真係罪疚感㗎。 咪係咯， 咁同幫佢有咩分別先？嗱，老老實實啦，真係。 我知咁，你咪要為咗你下次唔會再遺憾嘅話，你咪試下繼續循循善友咁樣同啲朋友屋企人講咯。你即係你 踩完屎都好似唔信，踩屎仲要繼續踩落去，咁冇 咁你咪繼續講咯。即係我覺得而家就輸喺呢度啫嘛，即係大家都放棄咗咁樣。 憤氣踩， 咁所以你又 踩完之後自己唔認自己踩咗屎，又再踩多次。 所以你嚟翻呢度，即係發泄咗就舒服咗，就解決咗件事啊？你覺得？ 唔係冇解決，我唔係發泄啦，因為其實即係有少少係想講翻件事。 係 又講翻件事出嚟，即係喂。即系听到就听咯，接收到就接收到咯。喂，唔系一对你要讲嘅嘢，人哋一定要。 唔系嗱，你嚟呢度讲咧，我谂九成人咧都认同你啊。咁你揾一个人都认同你讲嘢嘅地方，系咪嘥咗电先？ 冇，呢个世界唔会话真系十个人认同自己喎。 但系嗱，我呼吁下咧，有冇人唔认同你嗰啲出两句声咧？你睇下有冇？我都好想，我成日都话有啲好珍贵嘅资源咧，就系有啲蓝丝啊入咗嚟喺度。串柒柒啊！喺度喺度讲反话，即系讲反对声音。我最珍贵呢啲人。 轻机转弯走人噶啦，你根本呢啲冇得同佢对嘴，对唔到嘴嘅，根本自己逻辑紊乱，唔再讲。 唔系，但起码我有个能力咧，就系曲线咁样令到佢收咗线，或者瞓觉嗰阵时先，好似北斗之拳咁咧。即系原来我串紧佢，现场唔知仲觉得啱听啱听，跟住翻到屌老尾善鸠我咁样，我识好多朋友都咁样同我反咗面嘅，我知。咁但系喺呢个过程里面咧，其实佢已经充分咁样明白我哋，即系我讲嗰啲嘢个道理。佢 唔系你系行新，你系行新教啫。你即系点讲？你唔用口讲，唔系我见得你太多，因为你做嘅嘢其实。你都是为其他人着想的，你 我大爱的，其实我底是，但是只不过毒舌咁解啫。 我知道，不你的方法，你个方法即系点讲，系比较点讲激进 啊，我都算激唔系啩？ 激进唔系激 激進係即係點講？有時偏方咯，近乎，因為有時喂你係為嗰件事好，但問題人哋唔知道有咁嘅方法，就以為你害佢噶嘛，接受啊，算啦。 咁咪俾個思考空間佢咯，即係。呢啲我用另外一種方法啫，即係當人人都陳腔濫調嘅時候，人人都企喺道德高地嗰度話人嘅時候，咁我咪試下走第啲偏方咯。即係各適其適，即係嗰啲人已經好多啦。咁我呢啲人少啲嘅，咪用另外一個角度，希望去說服下人，令人諗多啲。未必說服到佢，但係諗多啲都始終唔諗啊，寫一邊頸噶嘛。就誒、哎、失敗咗算啦，無力感啊咁樣。咁我覺得如果你真係咁快咁易放棄，咁就冇資格喺度。 唔 係 冇放棄，無力啫。 好咁啊！喂，咁希望继续努力啦。有人叫你收皮啊，已经 咁大镬。 因为大家都听紧你讲，谂住你嚟告解。 其实 你 内心挣扎紧嘅啫。 系，明白。 讲句好坦白讲句， 系。 如果唔系就唔出声噶啦。 系啱啱。 挣扎紧嘅啫，其实根本系唔瞓。 喂，咁嗱，你试下去第二啲渠道度出声，就更加有效咧。去帮讲出声啊，咁嗰啲个 forum 嗰度踩下场啦。 唔好啦。 咪就系咯，嗱，你都唔愿付出嘅，咁你净系喺度。 唔系啊，闹完又点咧？ 唔系点噶，即系你 赢咗佢。 唔系有时，喂，有时讨论唔系要赢嘅。 因为唔系想赢， 讨论要启发人哋思考，即系互相了解多啲咁解啫。 如果系思考就唔使读到啦，个个礼拜见到真系想打。 喂，有时即系 我噶，真系。 我又唔认同啊！即系有时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噶嘛，真系。 喂，大佬系猪嚟噶，万一如果唔系，点会俾人受氹一？嗱，你自己谂清楚啦。 唔系，我觉得唔系绝对系咁嘅。大家即系俾耐性啦。即系你嗰啲太过极端，你未同你屋企人啊，几廿年冇见嘅朋友出嚟，喂，我唔系卖紧保险，不过想同你倾下偈咁样得噶嘛，系咪？ 仲需要卖保险啊？即刻去走嚟搵位，即刻有位啊！ 喂， 保证啊。 O K， 仲有咩话题？ 說 還有什麼話題？嗱，一陣間我會講下咧煲臘嘅問題嘅，睇下大家有冇童年回憶。 煲臘汽水蓋射啊，講明先，我依個個人見解啊。 哦，煲臘點樣咩個人見解話？ 攞個汽水蓋裝住啲臘，消毒用一用，攞個噴嘴洗衫嗰啲啊，即 係 噴 牙膏、 噴口水嗰啲，用乜嘢？古仔，我同你依個年代就知咩？ 喂，咁你啊，你留言啦，即係大家你哋其實互相傾啊，不如大家而家開始咧講下自己以前有咩過中秋節嘅玩意啊，好冇？ OK， 好， 好， 再见 ，OK， 拜拜 ，Thank you， 拜拜， 多谢你 ，OK， 得闲打嚟，拜拜， 好，拜拜， 啊，终于呢个热线咧，真系 work 咗啦。喂，仲有咧，有样嘢真系恭喜我自己，即系为我自己开心下。我琴日见到一个未够称嘅僆仔咧，即系有个饭，即系约咗食饭咁样，有个未够称嘅僆仔同我讲咧，喂，你个 channel 啱啱过咗8K， 哈哈，真系开心啦，我自己开心 ，8K 其实好少，因为咧我由有九吹24开始嘅时候咧系七字头嘅，啊五字头，咁咧一开始个节目咧就我呼吁人哋subscribe 我个 StageTube 个 channel 咧，就由五字尾啊，即系5900多咧，至到后来个平台咧就系7200到啦，咁咧但系7200咧已经即系7000呢个七字头咧已经维持咗成年都冇变过啦，咁到而家咧终于突破咗7000，系8005个，琴日 check 到，咁咧变咗咧即系好开心呢单嘢，我自己自嗨紧啫，即系又唔系叫大家陪我一齐庆祝嘅，咁咧因为一过咗10K咧就我就可以直接可以揾一啲类似一啲take care 一啲 channel 嘅 YouTube 嘅員工嘅職員咧，就有啲想同佢問佢啊，或者即係直接可以溝通到有啲難題嘅。咁啊，當然你要等多2K啊，真係有排啦。原因就係我7K 都過咗一年先可以去到8K。咁所以點都好，我已經放棄咗睇有幾多 subscriber 之餘咧，突然間有個未夠稱嘅僆仔同我講話8K 啦，咁我自己嗨嗨地啦，開心啦，終於都8K 啦，一年之後。唔知有冇人话咗俾我听咧，讲中秋节个典故系点嘅咧？睇睇先。 诶，佢李秋天农作业收成，啲人拎晒啲嘢出嚟食庆祝。 哦。 市别就系唔知几时开始讲 XX 快乐，似 M Shank 就有啲有，有啲冇。乐曲唔光斩一火，永远斩唔断。记桂花树，记爱情悲剧。 哦。 君郎中秋节快乐。 恒焕老心，大家好，佛上狂中秋节快乐，尊界 同 时骨节，大家互相恭喜祝福下，传统中国风俗习惯。似 M Shank 仔平时卖8蚊，恒焕中秋节快乐啊，大家。Peter Chan 探长，中秋节快乐。 喂 ，Hello Peter， 嗰条有在瑞典，瑞典政府做得非常好， 冇错， 应该要收耻大陆的人。Jack Music M B。邓模式 IS 十二例外，旧机如获新生。恒焕 IS 十二系近呢两三代系最好的。 哦，系嘛 ？M Chan 收集啦， 收集 M Chan 皮，人哋搭高铁根本就是虐待自己，嘥时间，没有意思搭高铁。全嚟玩边食边，我将告示为 key， 有味最正，有张勤力地图。今次名系玩家佢，李玲中秋节快乐探长，似 M Chan 叫佢收皮啦。是要重新谂谂上年啦，恶沟全部都唔系讲两句就会信记。全嚟玩嘅 game， 上年 very good， Alex 晒气。Alex 少中秋节快乐。 喂 ，Hello Alex， 好耐冇见。 讲道理，人哋啲歪理总有一日会触动佢反思记。恒焕不如考虑下揾呢位老友上嚟做 live 啦。 边条友啊？哦，阿爹啊。 收皮，美女美女老探好，所有朋友中秋快乐。 Hello， 好。 LM 直播好好。 系。 Backpack 125探长中秋节快乐。 系。 Jackie 陈多谢大家。 系。系喎，的确话反清复明，我都听过呢、這个，但系都唔知系咪野史嚟嘅咧。就系、是、不过唔系，有月饼先至有反清复明嘅，好似系。 Jackie 曾反清复明 ，Jackie 曾起义，命波踢雷，人哋李宝立可以自制小气船，到时益乐也。 即系点啊？喂，我谂好多人都啱啱入嚟，因为咧我见到大家都系打招呼咯。即系好多都系中秋节快乐啊咁样。 玉堂小夫海海老谈中秋快乐。 而家有几多人咧？请问过唔过百咧？应该有排都87就未有。喂，咁仲有啲人未入嚟啊，唔紧要啦。喂，咁而家讲到头先，大家都认住阿 Dicky 咁样，有啲人叫佢收皮，有啲人叫佢上嚟做嘉宾啦咁样。咁啊，即系大家个反应都好唔同嘅。咁啊。得閒打嚟 OK 噶啦，因為而家咧，即係上次鄧武式提供咗嗰、那個，即係做咗實驗之後，咁就可以透過個 message 出嚟講個電話都幾清晰啊，同阿次官喺加拿大嗰啲差唔多啫，定係好啲啊，定係衰啲啊，唔知啊。因為我見到阿次官喺 forum 咧有個電視喺度咧，有啲好奇幻嘅 feel 嘅，同埋啲聲都唔好似好 delay 咁，但係我哋而家用這個呢個咧就幾乎係冇乜 delay， 都算唔錯咯。因为有时咧，一个一卵嘴讲，另外一个讲紧嘢嘅，嗰个一卵嘴讲，我听唔到人哋讲咧，就好似你有你讲，我讲咁样，就失败嘅。Alex 唔喺香港啊 ，Good morning， 咁企。 Alex， good morning， Kenneth， 如期喺度中秋节。 Hello， Kenneth。 参奖 ，Gentleman Jazz， 中秋节不是反蒙元。 中秋节不是反蒙元，即系元朝之后去明都明朝就是反蒙，即是反元朝之后的中秋节，是什么意思啊？其实我都不是很熟历史。 抢怀抢花子，很 like 有中秋都出动，嘿嘿。 咁中秋又唔系大节嚟嘅，喂，但系我想知道咧，呢度有冇韩国人喺度咧？即系韩国人。但是有識中文的我想都未必會聽9724。因為韓國人呢就的確是很熟中國的季節，即是那些節日那些典故的，以我所知。因為你有時看啲韓電影呢，即是他們那些喪禮都莊嚴過我們即是香港那些喪禮。咁喪禮呢排我非常熟啦，咁亦都去那些不同的喪禮啦，天主教啊道教啊乜教都冇啊，咁样都参与过嘅。咁咧，但系睇翻韩国，譬如我记得有套叫做韩流怪客啊，即系讲有河怪咧，走上嚟整死好多人，跟住有个丧礼咧，哇！佢哋丧礼好庄严，同埋佢哋用嗰啲嗰啲挽联啊，或者嗰啲花牌啊嗰啲咧，哇！全部都好 decent 嘅，即系唔似得香港嗰啲。 有啲求其都甩漏咯，同埋嗰啲我见过，喺殡仪馆度破地獄同埋玩杂技嗰啲师兄咧，里面着晒啲 heavy metal 嗰啲 T-shirt 嘅，即系例如 Metallica、AC/DC 啊咁嗰啲咧，即系佢嗰件袍里面就着呢啲衫嘅。曾经见过有一个 crew， 咁就着埋啲鞋又鬼五马六啊，即系上面整件又鬼五马六嘅袍啊咁样，即系觉得成件事都核突嘅。同埋有噪音啦，同埋咧周围喷火咧，喷到啲油成地都污糟邋遢啦，啲僆仔跣到大镬金啊，周身黑晒咁，我都听闻过嘅。咁所以，唉，我觉得香港人根本就冇，唔好话香港，中国加香港啊，根本就冇资格话自己系咩传统啊咩成，因为自己都唔嘥时间去研究，即系样嘢都得过且过。即系，唉，礼貌上咁咪算咯，咁样系唔可以噶嘛。咁即系我都成日想知道，但问唔到人。咁你上大陆咧，即系上 Wikipedia 咧，或者打个中文问所有嘅节日嘅起源咧，咁啊最遗憾就我净系识用中文打，鬼佬啊未必知道你啲节系点嚟嘅。但最大镬咧就系所有咧，而家网上面个 Google Search 咧都系俾啲简体字嘅 website 垄断晒嘅。咁我试下拣下拣 country 啦，好彩 Google 都仲认为香港同埋中国都系两个 country 啫。咁我打中秋节的起源咁样为例啊，咁咧佢就一出就出晒简体字嘅。你咪信唔信佢好？因为乜都系假嘅佢哋。咁咧，因为有啲可能有啲信息佢哋唔可以出啊，咁样又讲咗第二个古仔老作啊，甚至乎广东字即系中文繁体字嘅起源咧，就真系唔争气，可能个数量问题啦。咁个 Google search 咧都系 base on 有几多人经常 search 呢条问题，咪拣啲最 hot 嗰啲 response 俾你咯。咁就我估即系写呢个 search engine 应该咁写嘅，我觉得。咁就系好遗憾，就好多时都你想知道都知唔到。假若咧，如果你识韩文嘅咧，我相信得到嘅资料咧更加原始同埋更加。丰富添，我相信系，因为以我所知，中秋节咧喺韩国系一个大节嚟嘅，放假都放几日嘅。嗱，呢个纯粹系我听一个我去韩国旅行一个 local tour 嗰个导游讲嘅。咁同埋韩国都识得风水嗰啲嘢嘅，即系几有自己嗰套添嘅。 Jackie 曾唔想做嘉宾，以前已经在几个台参与过，通常被邀的原因是主持冇货卖，要找自己有帮助。老谭唔存在冇货卖。 啊，咁你抬举我啦，咁你即系冇货都照买咯，无耻噶嘛呢啲，九处廿四，所以改咗咁嘅名咧，戴晒头盔咁解啫。咁啊 ，Danny 呢话煲立可以自制小船，到时一落也系咩意思啊？你可唔可以解释下？我估你系睇咗一套电影咧，就系喺啲公厕嗰度咧，嗰啲以前 hitching 嗰啲公厕咧，佢系靠一条明渠咁样，你就踎喺上面屙落去，咁佢就冲走去最尾嗰度冲走去噶嘛。咁我睇过一套好似叫《城寨出来者》嘅一套，嗰啲新浪潮嘅片咧，就系佢搵张石子接只船，就摆啲汽油定系唔知火水喺个船嗰度。跟住咧就走到第一格嗰度一烧着，咁咧一冲刺嗰阵咧就沿住嗰条水道咧就辣人就屎忽咁样，系咪你系咪讲紧呢个场景咧？我想知 道。Danny Lee 好过次官的音响好好多。 哦 ，OK。 曾喺句英国嘅立场嚟讲， 系 我哋嘅繁体字系佢哋嘅繁体字。 系。其实佢哋都识嘅，只不过即系你试下嗰句嘢啊，话有钱执嘅，同埋即系有着数嘅，你睇下识唔识睇繁体字啊？古文都识睇，我相信。或者有名牌有特价嗰啲乜 Q 都识啊！而家98人 ，OK 啦，即系个斜线都几斜，即系睇股票咁啊！而家真系咁，同埋啊，琴日嗰个细路讲话我个。subscriber 嗰8000啦，但我自己都未亲眼目睹啊！睇下先，系咪咧？究竟有几多 subscriber 咧？8008啊，而家系多三个比琴日。咁啊，快啲！如果你即系觉得九吹廿四，点啊 ？Nana 有冇上到镜先？ Nana 喺度啊 ，Nana， 叫 Nana 上嚟 ，Nana， 你喺度 ，Nana 上嚟，上唔上啊？冇力啊，咪只脚，阴功啊 ，Nana， 去边啊？好入咪喎，你知唔知你？呢度 ，Nana， 因为聋咗咧，所以佢出尽力咁样嗌，先知道自己嗌紧阴功。同埋咧，又成日都流鼻水、擤鼻涕咁样，好笑。喂，咁咧讲到咧，即系我头先啊，呼吁大家咧，即系以前点样过中秋，叫你哋冇人打只字嘅，但系咧，即系交都费事派，我觉得。咁唔紧要啦，咁我自己讲啦，自有自讲啦。咁啊，因为头先行过一个屋村咧，见到有个大嘅公园仔咧，哇，细佬好似放监咁咧，嗌到咕咕声咁样，即系直头系蒙面超人嗰啲咕咕兽咁样。咁咧，我谂平时而家僆仔就好压抑嘅，即系冇办法嘅，因为地即系地少人多，同埋咧好多时好多地方都噪音好大。又唔可以搭地铁，又唔可以，即系好多细路仔想大声讲嘢啊，想嘈咧都俾人压制住。咁当然有啲讲乡下音嗰啲，就细路就幸福啲嘅，因为通常都唔理人哋眼光嘅。咁所以咧，头先咧即系假日听日又唔使翻学嘅话咧，我见到公园咧就好多细路仔出嚟玩。咁谂起我哋细个嘅时候咧，我哋都系中秋节嘅时候咧，即系喺球场嗰霸定位啊。同埋帶定啲架餐去煲臘嘅，咁唔知道大家有冇煲過臘呢？咁我哋以前煲臘呢，咁就分開幾批唔同嘅玩法嘅。咁呢，我煲臘呢，我就比較斯文啲嘅。我主要呢，就用啲唔同顏色嘅蠟燭呢，就融嗰啲臘，就煲落嗰個容器嗰度呢，就跟住呢，用唔同嘅臘呢，倒一層層顏色呢，就遮你咁樣。跟住呢，就嗰個容器係光滑嘅，跟住呢將舊嘢拍返出嚟呢，就自己整自己嘅蠟燭，咁之後都可以用一個彩色蠟燭。咁但係每年呢，就中秋節嘅時候呢，先會咁樣玩唔同顏色嘅煲蠟。咁但係有啲呢比較曳啲嘅僆仔呢，就沾啲水落去煲蠟，即係嗰煲蠟嗰度，咁就令到好似破地獄咁樣呢，噴火啊，即係周圍彈啊，又刺激緊張啊咁樣。即係作為一個即係野孩子啦，我細個啲年代啦，又尋求刺激，但系咧又冇乜錢去玩嗰啲課外活動嗰啲朋友咧，其實每年都登緊煲臘嗰日係重頭戲嘅，因為咧作為一個細路仔，充滿好奇心又刺激緊張，唔煲臘有咩刺激過煲臘先？嗱，又有聲音啦，遲啲邪嚟啦，又有視覺效果啦，爆炸喎，又有陣除喎，有味道喎，用綠到啲手腳咧，有體感喎，哇，簡直係～你谂下细路仔喺一年里面咁多个节日，有边个节日可以有呢几种享受先？即系冇喎，即系唯一煲蜡先可以咁刺激嘅啫。咁于是乎，而家啲僆仔咧连煲蜡嘅机会都冇咧，真系阴功。即系当然咧，我就唔赞成佢哋搞得好大龙凤。咁但系我觉得作为一个僆仔，你蜡都未煲过咧，即系你唔识人情冷暖嘅，真系。即系例如。唔識死啦，因為咧你細個俾煲臘彈過，咁你好 alert 噶嘛，對一啲危險嘅時候，咁你識得走避啦，係咪？大個嘅時候，咁譬如你覺得煲臘嗰個過程裏面，即係觀察到一啲物理現象，咁而家細路仔就全部係靠睇 YouTube 先知道呢啲嘢，甚至乎有啲冇興趣，同埋煲臘嘅時候聞到啲味咧，當你細個嘅時候有一種又係一個 alert 啦。當你第時喺家居度啊，或者喺有一啲公眾場合聞到一啲危險嘅信號咧，咁你大個就學識咗喺危險當中咧，能夠逃生啦，同埋走難啊咁樣嘅呢啲係好有用嘅。咁但係而家細路又唔準煲臘，又唔準玩蠟燭，玩埋咁嘅嗰啲低能犀利光啊、LED 燈啊，咁完全冇意思嘅。即係覺得細路成長咧，即係。一个本身是一个成为一个正常同埋懂得照顾自己嘅人咧，即系连蜡都冇得煲咧，简直系一个缺失啦。就算你自己唔煲，你睇人煲蜡啊，或者即系有呢啲每年有一个咁嘅机会咧， 即系都惊死，又惊烧伤又剩。咁烧伤嗰啲，佢都系一个经验嚟噶嘛，佢都系个教训嚟噶嘛。即系就系教你玩，你唔好玩咁尽啊嘛，大佬，你唔好即系兜嘢兜桶水倒落啲蜡嗰度弹啊！你飞起烧着件衫，同埋用啲着咩衫做物料啊？温度、湿度，你全部都应该有个感应噶嘛。咁但系而家僆仔唔识噶啦，即系有啲咩灾难咧，就企喺度等死嘅，根本就。你估以为听下嗰啲咁嘅求生嗰啲网台，你真系识求生咩？车牌都冇，你执多车你都唔识揸车啦，系咪先？识得揸车都唔识揸车啦，即系等于咁啫嘛。咁但系咧，成日听嗰啲网台嗰啲人咧，就以为自己识求生噶咯。咁我又觉得几幼稚喎，真系。咁啊，的神啊 ，Dicky 咧就话搵喷水壶嚟喷啊。我细个见到嗰啲扑街咧，系兜杯水倒落人哋，即系搵个汽水樽咧，兜嘢倒落人哋都煲紧嗰煲蜡嗰度噶。原因就是人哋煲紧嘅时候唔知你喺后面突击噶嘛，咁佢就系想砰一声吓到成班弹起，咁嗰啲咁嘅肾上腺素激起嚟咧，哇！啲细路仔一年有一次回忆咧，到始终有一年佢唔煲噶嘛，即系呢个咪就系一个学习嚟嘅咯，我认为系。OK， 又读一下大家嘅留言先，既然大家交都唔俾我嘅话。 约翰小夫仲有无生同 有啊 留人生海 Danny Lee 佢都有好多繁体指出 Jack Hilton 以前读寄宿学校时专靠啲鬼仔放屁时攞个火机潜一潜会有轻微爆炸嘅效果 你咁讲得切嘅咩 祝有中秋节快乐 啊中秋节快乐 起八月十五起二将字条放入月饼传消息大约记得咁多咋？ 系。 份日全以前唔玩煲蜡，冇朋友教。 系、哦，真系。 正介细个嗰时中秋开心啲，攞正牌玩火。 系。 份日全你哋有冇玩两层煲蜡？人哋探长用纸直只小船之后，再搵荷兰水盖到蜡去烧只小船，就可以去航行。 嗯。 信援有煲过蜡。但木村大實唔夠啲男仔大膽，見親佢哋安尿都覺得好驚險。Jackie 曾另外攞個連禮物裝啲溶咗嘅蠟，用自制屈成嘅三腳四腳架升起個乜， 喺 度煲滾時攞個燙衫用水壺噴落去。 係啊， 係啊。近日全見過有人用老鼠籠捉咗只老鼠， 就地正法 去一起火夾硬燒死只老鼠，惡區奉旨玩火。煲蜡系重头戏， 系啊，冇错。 Jackie 同而家啲细佬冇玩自制玩具而玩业制玩具，令创意同危机处理能力下降。 冇错。 约翰小夫以前中秋通顶踢波，踢到齐人就开始煲蜡，一定要六点先返屋企。 哇！ 做雷 Hello 探长监制猫猫，大家好，中秋节快乐。 中秋节快乐？咦？点解？哦 ，OK， 睇错咗。似乎呢度都几多人有煲蜡嘅经验。 尽计用一嚿既玻璃可乐樽盖加铁线做把手，烧到起火再喷水，火可有一层楼咁高。 哇，系啊，都见过。 成樽水倒落去都有。 系。 以前单用壶喷华丽好多。 系啊，冇错。华丽。 自公屋在门口玩好有 feel。 系。 尽计细个嗰时边有喷水壶咁高级，用口喷。 哇！你真係有呢、這個破地獄嘅本錢喎、啊，真係。咁我頭先收到一個message 咧，就見到圖文並茂嘅，好似唔知果子啊。咁去呢個井字形嘅屋村度影咗張相，就係、是、咧就掛啲燈籠咧，就一個裝置藝術咁嘅，咁都幾靚嘅。咁但係咧，我諗起咧，我以前住 H 型嘅舊大廈咧，即係你井屋村啦。咁以前我記得咧。唔知系咪因为有到西片咧，即系美剧啊，就叫功夫啊，唔系周星驰嘅功夫，系金贵祥啊，嗰个人叫做系啦，草蜢仔咧，一个盲嘅大师加个草蜢仔，咁咧就我记得其中一幕咧就系佢咧叫啊草蜢仔喺个玻璃罂嗰度攞啲合图定唔知攞啲咩出嚟，咁佢咧就好贪心咧，一扎攞得几多得几多咧。第一攞一扎嘢掹唔翻隻手出嚟，咁於是乎咧，師傅教佢分咧就係、是、有啲欲速不達，你每次攞一粒先至攞到嘅咁樣，咁啊唔知教咗啲咩啦。咁每逢啊金貴祥咧遇到對手嘅時候打交之前咧，唔知點解嗰啲對手咧都好 gentleman 咧， 就俾足時間去 flashback 翻啊師傅教嗰啲咩，好得意。咁而家如果真係打交梗係唔會啦，即係掛屌窿屌窿咁樣，而家啲人全部都咩咩咩咩咁樣，即係所以呢啲美劇真係唔係好貼地嘅，真係。咁呢就因為金桂祥嗰個師傅呢，嗰個 chamber 呢全部都係擺曬一啲一支支蠟燭，即係隔開兩寸到一支咁樣呢。咁於是乎我哋嗰陣時住屋邨呢，如果大家知道講嘅咩 H 型嘅大廈呢，就明白呢 H 型有個石博嘅，即係你每一户呢都係向街，向街嗰邊呢就係一個大概三尺到嘅圍欄，咁圍欄呢大概呢有四寸咁闊嘅，即係個厚度就一個沙磚咁厚嘅。咁於是乎嗰陣時呢，我哋嘅集體嘅行為藝術呢就係每一座同每一座之間望到㗎嘛，咁我哋就喺度嚟一個比賽囉，即係爭嚴鬥麗囉，可以話係。咁呢我哋呢就將啲蠟燭呢就擺喺自己個石博嗰度，即係冇約定嘅，一見到人哋做呢，因為天黑大概係七八點啦，即係六點零七點 Magic Hour 開始呢，大家呢就將啲蠟燭呢就黐曬嗰度，咁我天黑齊呢就點著曬佢。嘩，嗰時嗰啲景象呢，可惜我嗰時未識影相，即係我有相機嘅時候可能又黑得滯，又即係我唔知點解，因為我五年班已經有相機嘅，有單鏡機嘅，但我都唔知點解一幅相都冇影過嗰個情景，定係去到我五年班嘅時候已經冇人咁樣玩呢。我記得嗰時呢係可以話係，即係當年就算我哋係好窮嘅，窮人嚟嘅，就算我哋住嘅地方嘅環境好差嘅，但我哋都透過呢啲咁嘅機會呢去集體製造咗一樣行為藝術，同埋一樣好 amazing， 令到大家個記憶猶新，令到一個好震撼嘅場面出咗嚟嘅。咁但係呢啲嘢似乎我如果唔講出嚟嘅話，有好多人根本就唔會知道有啲咁嘅情況啦。我記得曾經喺互聯網上面 search 過一啲七層公屋嘅相片呢，好似曾經有人 post 過，但係嗰幅相嗰啲quality 比較渣嘅，可能冇用腳架啊、鬆鬱蒙啊，或者甚至乎 blur 曬咁樣。咁如果大家有呢啲呢，喂，整條 link 嚟睇下，真係好懷念嘅。咁但係到今時今日，自從有咗一啲新型啲嘅屋苑啊，或者屋邨已經唔係門口向外面街嘅時候，就好少呢啲機會有一啲咁精彩嘅裝置藝術出嚟囉。同埋你睇讲緊嗰啲呢，嗰人細个邊有噴水壺啊，其实細个已经有噴水壺㗎啦，就唔係家家户户都有。因为有啲做烫衫加工工厂嗰啲呢，仲有啲好大大号嘅噴水壺。以前红 A 嗰种，即係西瓜波嗰啲胶，即係西瓜波嗰种胶質嘅噴水壺呢，就普遍呢家庭都有㗎啦。咁呢嗰个接水嗰个係铜做嘅，咁个装水嗰个器皿呢就係西瓜波咁嘅。咁但係有啲我啲朋友屋企呢做后期加工嘅烫衫工厂嘅屋企，咁佢哋嗰个係成个都係铜做嘅噴水壶呢，就 pro 啲嘅。咁可能啊俊介屋企，或者你唔係住我哋嘅屋邨，你冇见识过啦，嗰啲都好 basic 嘅屋邨都买到嘅嘢嚟嘅。 全414煲蠟都講到精面。 Anthony Chan， 我以前中秋是唯一他媽俾我同同學仔夜晚出去玩嘅節日。 哦，係啦。 一層六萬劫零溝水仲勁啲。 哇，係咩？化學嘢嚟喎。 所有氣氛可以同女朋友欣賞月光，也可以免費娛樂。Very good。樂譜淨係記得金桂祥學成落山前要左右手去夾個頂，落個青龍板，落個手臂度。 係。嗱，呢个星414咧就话煲蠟都讲到正面，咁你可能即系新嚟9724或者啱先识我啦，咁咧其实我就个人好标奇立异嘅，即系只不过用啲唔同嘅角度去将一样嘢嘅利弊讲出嚟，咁我只系讲利嗰边，因为弊嘅咧就铺天盖地已经被妖魔化咗细路仔做危险动作噶啦。咁我認為呢，喺危險動作或者一啲會受傷害之中，佢嘅優點或者益處呢就比嗰啲害處仲多嘅，我認為係咁啫。咁所以呢，即係我唔會企喺道德高地嗰度咩都話人錯嘅，因為有傷害又錯啦，引起火警又錯啦，咁樣鬼唔知呢啲阿媽女人嘅我就唔會講嘅，我只不過係講另外一個佢嘅 side effect， 即係同大家分享一下啫。咁我的確係認為係咁嘅。 因为呢我做个 marketing research 呢，即係做网台嘅必杀技呢，就係企喺道德高地，即係闹人老母呢自己都係企喺嗰个高地嗰度先至闹到人㗎嘛，係咪？咁你见到嗰啲网台呢，嘩，大家都係圣人咁样，但又会闹交喎，大家好毒㗎喎，闹啲嘢，即係同埋即係讲尽杀绝㗎喎，讲到好狠㗎喎。咁点解一方面又企喺道德高地嗰度闹政府，第二方面呢，但係佢哋自己啲内斗呢又不遗余力咁样做一啲咁嘅好凶残闹人好凶残，同埋突然间冇晒道德呢，即係对一啲自己人，尤其是最紧要自己人。咁所以呢我就反其道而行。咁我就专系调返转嚟讲，用另外一个角度，我就唔会企喺道德嘅高地嘅。 莫普以前有伦理关系，而家人人自扫门前雪。Eric 好，探长好，刚去完中秋活动回家。 哦，咩中秋活动啊？嗰啲剪彩嗰啲，唔系即系嗰啲亮灯仪式啊。 Anthony 说以前中秋真系好有气氛，我家住南区沙滩附近，细个中秋海滩越夜越多人。约翰小夫力乐图讲得啱， 你话咩？ 以前大佬主义， 你话乐图讲得啱啊？以前哦 ，OK， 其实我谂系系咯，有冇研究点解以前嘅邻里关系好啲咧？咁有人就话咧，因为以前啲公屋咧就密集啲，咁啊守望相互咧嘅机会就多啲，咁但系而家咧三门闭户。隔离咧就住咗廿年啦，隔离或者对面就姑且识，但系街头嗰个已经唔识啦，咁样，即系呢个的确系一个现象嚟嘅。 The key 同大佬主义 ，Eric 好细个边个唔煲立先 ？Lotus Sarah Hello 探长，各位中秋节快乐。 喂，啱啱入嚟咧，咁啊 Eric 咧就话细个边个唔煲立先啊？哦，咁多数人都煲，男女都煲喎，印象中。只不过女嘅呢就斯文啲嘅。同埋有时啊啲老豆老母出嚟踢豆捉返自己仔返去，咁样太危险啦嘛，实在。咁仲有当我读中学嘅时候呢，就已经正如啊 Anthony 就去沙滩囉。因为嗰陣时我记得我成个中学几乎由中二开始，二三四中二至中五呢，我都是去一个朋友的泳屋那里度过的，因为似乎是每年的活动来的啦。那那时啱啱即是大个仔，啱啱即是有些社交啦，叫做就可以同啲不同学校的女同学在这 flirt 下，这样即是我小个就这样过的啦那几年。因为嗰啲最惨唔知点解细个咧好讲道义嘅，即系有个唔系道义，系讲个枷，有个枷锁咧，人哋啲同学好似唔沟得咁嘅，唔知点解，即系因为我哋好得意嘅，我哋啲小学同学咧嗰个感情系好到咧，去中学嘅时候各自自己带翻自己啲中学同学出嚟 gathering， 咁好 exotic 噶嘛，即系人哋学校女校咁样，佢哋冇乜机会识男仔啦，咪得米咁样。但始终都沟唔到嘅，原因就系咧，嗰阵时系好 care 带出嚟嗰条友嘅眉头眼额嘅，即系话我识个小学同学老死嚟嘅，佢带咗成班女出嚟咧，你沟唔沟得嗰啲，你要经过佢同意，即系佢觉得顺眼，佢想你沟嗰条女咧，佢就成日都推波助澜，佢唔想你沟个女咧黑你面咁样咧，所以咧。系得唔到米咯，最尾，因为我想沟嗰啲，佢又唔想我沟，佢想我沟嗰件，我唔想沟咁嗰啲咧。咁就中学就有好多呢啲矛盾嘅，好得意。即系而家谂落去系唔明点解嘅，即系唔知点解嗰阵时会咁 care 嗰个感情嘅。即系而家即系人嘅生物性咧，即系可能我当时都仲系细，即系男性荷尔蒙未系好重嘅时候咧，或者睾丸酮都未生嘅时候咧，就可能。友谊比较着重啲嘅。咁但我相信过咗十八九岁呢，我諗应该都唔会采嗰位同学㗎啦，如果真係自己有兴趣嘅话。 Jackie 和快餐文化抬头，令人与人之间不再花时间去建立伦理关系。人类今季场好似是李小龙的首徒。Org Hello 探长，岳父以前走廊开晒门，成日打牙胶，又帮人凑细路，几家人寄细路去其中一个 C 搞到等屋企人翻。Nicola 而家中秋纯粹系食月饼。 喂，乜原来 Chuck Norris 嚟嘅咩？有冇人即刻查下 IMDB 咧，睇下今季场咪 Chuck Norris 嚟噶？你记唔记得啊，金仔？ 好似 系，系咯，好似系嗰阵时好瘦噶， 好 靓 仔啫嘛。 哦，真系 Chuck Norris 嚟噶。啊，你唔讲我又唔知道，但你一讲我就觉得又好似系 Chuck Norris 喎。咁唔知道你有啲朋友识唔识 Chuck Norris 嘅咧？即系知唔知佢系？是在网络界是红人来的 Chuck Norris。你一找你查他的名字呢，就有很多搞笑的片段呢就会吹奏他的。但是笑料来的全部都。即是我觉得香港多数人都没有这个幽默的，即是不知道有什么好笑。因为好打的人不好打的，有什么笑位呢，这样。但我呢就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我觉得他真的很好笑。例如佢啲以前啲片咧，交到咧，即系一个 Chuck Norris， 一个 Van Damme， 都系一个笑柄嚟噶嘛。即系对我嚟讲啊，咁但系唔知啊，我识好少香港人都，即系我觉得好笑，但系人哋唔识笑咁样，我唔明点解，真系好幽默噶喎啲片真系。即系例如有一套叫做《Expendable》第二集，咁咧 Chuck Norris 咧就系唔系嗰扎《Expendable》嘅成员嚟嘅，即系话有李连杰啊、史泰龙啊。有 Van Damme 唔係 Van Damme 做奸角嘅，仲有几个，仲有光头嗰、那个，我唔记得咗叫咩法国佬嚟嘅。咁成班呢就是、一啲胆仔命平嘅雇佣兵啦。咁呢成班呢遇到最险嘅险境呢，又冇晒弹药，又俾人赶尽杀绝，逼到一个片场，即係已故嘅片场嘅地方。咁跟住呢嗰啲敌军呢已经包围晒，諗住死梗啦，大结局啦。点知突然间有个镜头 ，Chuck Norris 揸个望远镜就招呼紧佢哋。咁下一个 shot 咧就唔知啲导弹咁样炸死晒啲敌军。即系 Chuck Norris 一出场咧，就所有坏蛋都死晒嘅。即系嗰几条友几叻都冇用嘅。即系我觉得好笑啊呢一出，即系已经攞嚟玩噶啦，等于。咁啊，头先阿的曾咧就话。快餐文化抬头就令到人与人之间失咗花时间去建立关系咁样。我有啲人唔好认同嘅，我觉得因为呢以前好香港係一个好穷嘅地方呢，发展中嘅地方呢，好多时都要自力救济同埋自求多福。咁最近最贪就手呢，以香港人嗰种狮子山精神呢 ,free rider 呢同埋胜利球迷呢，呢几样嘢先至係令到后者即后来冇伦理关系嘅最主要原因咯。因为以前焗住要靠人嘅，因为屋企嘅生产力得啲大人，啲细路冇人理，以前又冇工人请，又请唔起，啲人工又偏低，虽然物价好平，但系都系要去好努力咁样工作，同埋条街度大把钱搵，搵咗钱先搞细路，即系细路仔嗰啲咧系 second priority 嚟嘅，佢又冇谂过我唔赚唔够钱咧，我就走去先就唔敢生仔嘅。以前系冇呢个 concept 噶嘛，谂住生个仔出嚟咧就系一个生产力，就系要令到第时老咗我唔使做嘅。即系咁样，我唔系负面咁讲，即系我唔系唔系贬紧佢哋。原因就系呢个即食文化唔系快餐啊，简直系觉得即系总之有食唔食就最大恶极。出边有嘢捞又唔通唔捞啊？咁生仔又冇理由唔生，生得几多得几多，因为咧。政府又津贴读书又成，咁梗系唔生就笨啦，系咪？咁于是乎咧，最就手就系隔篱嗰条友啦。喂，隔篱嗰个阿婆啊，你反正都去做家务啫，帮我凑住先啦，咁样。即系后来到生活好转咗嘅时候咧，根本就唔使俾面隔篱嗰啲人，即系唔使睇你台戏，即系唔使容忍你。即系香港人就系咁噶啦，我见到，即系并唔系讲紧啲咩守望相助啊，即系样嘢都讲到好正面咧，我都识讲嘅其实。咁但系咧，我亦都喺呢啲情况度生长嘅，咁我亦都知道咧，点解今时今日嗰啲人唔敢做咧？超你估真系因为啲咩快餐文化咩？我觉得唔系咯，即系因为 人人都想有自己的空间嘅。其实人本身就是自私的啦，即系就算史前人咧，我个洞穴我冇义务放你入嚟食嘢嘅，大佬，我个洞穴我自己整嘅，我爬上棵树我自己搭条绳上去，即系我自己整间树屋，我冇理由招呼隔篱嗰个友上嚟搏嘢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即系我观察到同埋我嘅经验咧，就系而家大家唔使靠大家，即系甚至乎。唔想，即係有啲人就唔想波打隔離啦，又或者即係唔想瓜葛咁多，即係有頭髮冇人想做瘌痢，因為香港人就係咁㗎啦。點解香港啲人有咗錢之後就叫做富在深山有遠親，即係因為都怕緊咗啲舊親、啲窮親戚走嚟揾你。窮嘅時候咪冇所謂囉，你最好就即係關照下細佬咁樣，即係好可悲嘅呢個，但係香港人因此好勤力咁样成功，亦都係争取緊呢啲自己嘅空间，我觉得。咁所以今时今日嗰个伦理係整定唔好㗎啦。即係而家你香港人三唔识七见到面黑口烂面㗎。咁但係呢，原来你有个 friend 嘅 friend 即係即刻笑得好假咁样，就先会笑下㗎啫嘛。咁呢个係即係如果大家唔识，即係觉得话中秋节快乐係一个礼貌嘅话，咁但係點解唔識嘅人就唔會有禮貌嘅呢？你有冇諗過呢啲問題呢？原因就係我同你冇瓜葛，你益唔到我，使乜同你，使乜俾，使乜睇你台戲呀？即係呢個就係獅子山精神遺留落嚟嘅一啲就手嘅文化咋嘛。即係我唔使睇台戲嘅時候咪唔使俾面你囉。我做咩要喺你面前仲要扮友善啫，係咪先？即係呢個係我負面嘅睇法嚟嘅。咁正面呢，咁當然對身體好啲啦，你咩都覺得係靚，咩都覺得係美好，但係超乎現實嘅時候都對你自己危險嘅。其實所以嗰啲獅子山精神病嗰啲人呢，佢只可以攀附一啲比佢自己更加高尚嘅一啲圈子，先至會拎嗰個面口出嚟嘅。例如教會有好多有錢人，咁有好多窮人，咁樣點解返到教會啲人要個個好喜樂呢？一離開教會樓下，人哋 hold 住部 lift， 你都屌人老尾嘅个心，你谂系咪先？有啲人可能投入啲嘅，喺个 lift 嗰度都未退得到嗰种喜乐嘅情绪，有好啲嘅。 人哋呢今季场好似是李小龙的首套 ，or Hello 探长卧铺以前走廊开晒门，成日打牛交，又帮人凑细路，几家人寄细路去其中一个 C 九度等屋企人翻。呢佢 奶奶 而家中秋纯粹系食月饼。Jackie 曾来礼事 ，Anthony 听 今晚中秋讲煲立真系童年回忆翻晒嚟。Chris Butin Watch Sister Chuck Norris 七十几啦。 系啊，好劲啊！ 大力水手789探长好，大家中秋节快乐。今晚迟咗入嚟。苏珊邝金贵曾是 David Carrington。 哦 ，OK。 连王都有人误煲嘅。我中学读女校，啲同学屋企多数中产或比较有钱。中一上 IS 堂时要短槟上脚粮，大半班女话唔识，唔敢用火柴。 哇， 我心谂呢班友中秋系咪冇玩火？ 直头系啦。 陈金贵祥系草蜢仔，进界依家好多年隔离屋，四乜都唔知。 系。 陈大卫卡力电 ，Rasputin Woodside 大卫卡拉电，死于圣子药。瑞士探长，中秋快乐。 即系草蜢仔就系 David Carradine， 死于圣子药，系咪啱大家查咗？咁系啊，喂，监制原来唔系 Chuck Norris 嚟嘅。咁头先嗰位朋友嘅意思系咪？连呢个 David 都系李小龙嘅徒弟咧？定系你误解咗系嗰个 David Carradine 系啊？是那个人呢，是 Chuck Norris 呢？但是真的像喎。 都唔 记 得咗 啦，啲样。不过唐人。 我都 系 重播睇㗎咋。哦 ,ok。Actually, 可能而家啲穷人圈子都好守望相助。 係㗎。 我哋已经唔系呢个圈子啦，所以唔知。Nicola with the head of the hood, 住布 lift, 都少好好笑轻下。 喂，你唔知嗰啲人系咁㗎。喂，如果系咁啊，翻教会嗰啲人就唔会虐待个老婆，唔会打仔啦，系咪？佢咪就系翻到去咪做翻自己啫嘛。去到嗰啲教会嗰啲，将啲衰嘢摆晒地毡底，个嘻嘻哈哈咁样哇，喜乐啊！即系有神安排晒所有嘢啊！翻到屋企你就知衰婆唔俾面我咁样嗰啲咧， 见唔少啊！呢啲真系。仲有咧，即系讲翻细个嘅时候，即系住屋邨，守望相助咧，呢啲一个好嘅回忆嚟嘅。咁因为嗰阵时系冇第二个选择啦。咁人多咗选择嘅时候咧，就会选择就比较自我啲啦。即系大家都系，即系边个想同人 share 个厕所噶，大佬？之前嗰度有屙烂屎咁样，你又要照啃冇位嘅时候，即系谂起都想呕啦，系咪先？咁但系当时咁嘅生活都生活到嘅时候，咁即系证明其实大家根本就冇乜选择底下，守望相助系唯一一个继续能够生活得好嘅方法，即系喺嗰个空间喺嗰个条件里面。咁所以大家亦都唔使因此即系净系即系有啲怀旧谂咧，以前乜都系好嘅，因为你未嗅觉你系带唔到今日噶嘛，系咪？咁以前个环境差嘅时候，咁相对嗰啲人情味咪浓厚咯。咁但系大家而家相对环境好嘅时候，你唔觉得隔篱啲人做咩都系错嘅咩？讲嘢大声啲又系错，即系打个黑黐唔揞嘴又系错，即系呢个系好正常嘅。咁所以呢啲狮子山精神就系净系谂紧嗰啲正面嘅嘢啊，同埋让都系用另外一个角度嚟解读翻以前嗰个环境啊，所以今时今日嗰啲废脑咧，啲废脑成日话啲后生仔又唔捱得啊，做两个礼拜又同你讲人工系咪应该加啲啊咁样，喂你真系从来冇谂到人哋都可能要住劏房啊，或者人哋老豆可能退咗休，又或者攞唔到中援，啱啃咗喺中间，即系少个崩都开唔到工，都生活唔到，即系而家啲废脑去搵后生仔做嘢。或者同啲後生仔合作，就淨係睇到後生仔同佢以前唔同嗰一點，咁所有嘢同自己唔同嘅咧，就係、是、錯咁嘅。咁呢個咪就係一樣企喺個道德高地咯。即係我以前做嘅嘢，我後生幾撚勤力啊，你而家都捱唔到嘅。喂，梗係唔同啦，人哋讀咁多書，即係見識又多，又識上網，又喺 YouTube 又學到好多嘢，梗係同你細個唔同啦。即係你細個點解咁 humble 咧？因为细个冇乜机会学到嘢，你唔系靠个师傅，你唔系靠嗰份工揾到仅余能够唯一一个机会做嗰份工，你都同而家啲细路仔一样啦，系咪？咁所以狮子山精神就系包括咧，唔识体谅啲后生咯，唔识体谅人哋啊，唔好话后生添，即系总之自己咧就系、是、自我中心，企喺最高嗰一点，即系连穷咧我都好清高嘅，因为我勤力咯，即系将自己嘅成功就变成自己以前所做嘅全部都系啱嘅。咁呢个我睇法啦，咁我唔系讲我自己唔系啊，即系我都会咁样谂嘅有时，咁但系你同时又谂埋人哋究竟同我哋有咩唔同咧，咁你反而下唔到判断边个啱同边个错，咁正正世事嘅嘢就系冇啱同错嘅，有啲面，即系除非你偷老细啲钱啊，食夹棍啊，收回佣啊，呢啲系人都知系错啦，呢啲有客观嘅标准嘅，咁但系至于你个人做工有几 humble 啊？你 humble 嘅背后为咗啲乜啊？系咪为咗爱啊？咁样咁呢啲你分辨到噶嘛？系咪？咁你又唔清楚而家啲细路仔佢咩底细？咁你又咁快喺度话人哋呢样唔啱嗰样唔啱？因为同你唔同啊嘛？系咪？因为即系嗱，我一个客观嘅一个客观嘅睇法咧，而家啲细路咧，佢嗰啲要求，你企喺佢嘅角度咧，系理所当然嘅，因为真系理所当然，因为而家物价好贵啦。唔系人人都老豆老母照啦，同埋有啲细路佢自己有几多斤两，就自然会有几多自信。咁当然有啲俾老豆老母氹惯嗰啲咧，出到嚟柒嗰啲细路另计啊。因为而家好多细路咧，真系佢周边所有人都系赞紧佢嘅，即系有啲好正面嘅家庭咧，即系可能老豆老母去 Life Dynamics 嗰啲老豆老母咧，即系总之个细路咧有一举一动都系赞美嘅。咁到呢个现实世界呢，返第一日工就揽住老豆喊啦，係咪先？因为咩都唔知，都冇得客观咁同人比较，又冇特权，又围唔到路。即係你顶窿可以话佢係咁样，原因就係佢老豆老母造成㗎嘛。咁但係而家有啲細路佢本身个同辈压力都非常之大嘅。咁佢要諗一个办法能够超越自己嘅同辈嘅时候，咁佢识嘅嘢係你大人真係唔会识嘅。因为我近来影得相，影翻多相，即是我近来是做翻摄影啦。咁我撞到啲细路咧，即系后生一辈，甚至乎未读完书出嚟都有， 即係佢哋成日話俾個機會佢出嚟見識一下咁樣，揾到幫下手咁樣，有時甚至乎有時撞到啲後生三十歲都未夠啲行家咧，我都中意同佢傾下偈嘅。喂，但係佢哋咧透過 YouTube 或者而家互聯網有好多作品可以俾人見到啊，甚至乎好多方法教人點樣影啦，甚至乎而家啲器材咧係冇咁神化啦，即係嗰啲 features 同埋嗰啲嗰、那個用途啊，各樣咧，只要你肯嘥時間，同埋你如果客觀地睇多啲外國嘅網頁咧，你真係可以識好多製作上或者攝影上嘅技巧啦，已經。咁我真係親眼目睹，我見過幾個細路都非常有天分，根本佢唔使跟一個師傅已經學到好多嘢。咁嘅時候，佢咪自然唔會對啲行即係佢啲行家或者長輩特別 humble 咯，因為佢出到嚟已經有競爭力啦嘛，咁但係一啲做好多年，好似我呢啲咁嘅老坑咧，喂，頂你個肺，你出嚟做咗幾耐啫？冇理由俾你搶個飯碗係嘛？咁我為咗一個恐懼咧，我就會不停咁抹黑啲僆仔啦，不停咁樣話佢哋唔識啦，冇經驗啦咁成。即係老實講，如果我識得自己反省咧，即係我覺得我有佢咁大，我影得咁好就好啦。只不過我堅持做呢行，我有機會繼續做落去咁解啫嘛。即係我唔係自己貶自己，問題係真係以前咧，你要揾一個好嘅師傅教你影相咧，好難嘅，因為個個師傅都鳩吹嘅，真係佢唔想你取替佢嘅位置啊嘛。尤其是香港係真係好現實嘅，即係唔會人好似即係嗱，譬如我，因為我嘅關係我唔同嘅，因為我唔係淨係靠呢一行賺到錢嘅。咁於是乎，如果有啲朋友又好，有後輩又好，佢問我嘢，我必定答嘅，我亦都冇保留嘅。原因就係、是。即係佢唔係透過你學，佢周圍都學到啦。咁當然好多人就唔認同我咁樣講啦。咁但係你若依一個社會進步嘅，咁你都要自己都追得上佢哋先得㗎嘛。你先可以真真正正喺度競爭，就唔係靠你自己老屎忽。好老實實，而家老屎忽啊，係請你嗰條友又翻唔上老屎忽先去揾你啫嘛。喂，如果嗰條友又係後生啲嘅，佢點會揾啲老人去做？一嫌你啲嘢老土，嫌你手腳慢咩？唔通係咪先？咁所以我覺得。去到某个阶段，你仲系做紧工嘅时候，你冇可能唔同啲僆仔一样竞争，同埋唔可以唔同啲僆仔一样去不停咁学嘢。你仲要学得快过佢，因为你有经验话俾你听，经验再加你系锲而不舍咁样上网学嘢咧，呢样嘢系先至系你今日嘅竞争力咯。就算你唔好话搵食，即系充实自己，你都唔好成日喺度围炉咧，成日同埋嗰啲喺啲 forum 嗰度同啲老坑喺度倾埋，但即系你见到啲 forum 咧，你。啱听嗰啲你先睇噶嘛，通常都咁呢个咪围路嘅行为咯。你要睇下唔啱听嗰啲人讲啲乜先得噶嘛。咁所以咧，我又要介绍嗰个节目咧，就系、是、摄影一周咧，非常之多写实嘅一啲资讯嘅。即系作为资讯节目咧，非常中意听呢个节目啦。咁但系意见我梗系同佢哋唔同啦，同埋大家去睇一样嘢。但系你一定要听翻啲比较 update 啲，甚至乎你自己睇翻一啲。deep preview 里面有好多 forum 啦，同埋好多文啦，同埋好多video 嘅，即係讲晒个成个潮流出嚟嘅。咁呢啲作为一个 reference 同埋一个常识，我觉得好过睇埋个 TVB 嗰啲废电视啊，係咪先？即係其实大家好多时间好过听埋啲废网台啊，係咪先？咁我觉得係咁囉。同埋华文嘅传媒同埋华文嘅娱乐呢，我觉得即係你又唔可以唔聽，不過呢，如果你全部都係聽曬一啲華文嘅嘢呢，你會即係好似唐人街一樣，即係你個眼光始終都唔夠闊嘅。雖然我英文都好渣，咁但係有好多嘢唔使好叻都識得聽㗎嘛。 Mr. J.T. Hello， 探長好，各位好，祝中秋人月兩團圓。 哦，多謝。 And 二年開，中秋假快樂，人列住在深山有遠親朋，在路邊無人問，現在是香港的金句十分之應景。J.T. 曾應該唔係為咗愛與責任。J.T. 曾係窮，子女捏溝人肉兩團圓啊，探長。 人肉兩團圓。 J.T. 歸因偏頗嘅例子。好似成日听啲老屎忽话，你又系人，我又系人，点解你咁无用做唔到？ 嗯，系咯，佢试下讲下自己做唔到啲，佢会攞嗰啲 topic 出嚟，佢唔会讲噶嘛。佢通常啲企喺道德高地嗰啲咧，都系自己已经做到嗰样嘢咧，就走去话人哋做唔到咯。即系我成日睇啲 Facebook 啲 friend 咧。 即係我有好多 friend 讀好多書嘅，亦都有好多 friend 好似我咁讀得唔夠多書嘅。咁咧講到一啲社會事務啊、醫學問題咧，就讀得好多書嗰班咧，就成日咧都話人哋不學無術啦，都話人哋又冇邏輯思考啊，即係成日都即係喺嗰個時間咧，就突然間表露曬嗰啲右派嘅嘢出嚟。但平時咧就懶係左派左交大愛咁嘅，即係去到。即係自己高高在上嗰啲位呢，就成班去欺凌一啲讀得書少嗰啲人嘅，我見到。咁我覺得好可悲嘅，即係老老實實你讀嗰啲書嗰啲資料錯咗，咁你會唔會反省啦？因為科學嘅嘢不停咁更新㗎嘛。咁佢喺有即係佢就係有個 qualification 之後呢，就當即係信曬佢讀嘅嘢係唔會錯嘅。我見到好多呢啲人囉呢排。咁所以唉，我都唔好同佢懶 friend 啦，因為呢原來一去到某啲 moment 呢，佢會咁樣歧視啲讀得書少嘅人嘅。即係但平時你同佢相處呀、啊、或者你仲係同佢 friend 嘅時候呢，佢表現到呢喂啲 pop art 啊嗰啲好鍾意，最鍾意聽睇周星馳啲戲咁樣講到懶在地咁樣。其實你有時即係日久見人心呢，所以 Facebook 有一個偉大嘅發明啦。咁見到有啲人呢即係我都唔應該覺得，即係俾佢平時對住你嗰個面口欺騙到咯，因為原來佢係咁嘅人嚟嘅，我近來先知道。即係自從嗰啲疫苗事件啦，同埋近來生酮有啲生酮嘅明星出咗事啦，咁樣我就睇得出嗰啲人啲面口，即係講一套做一套咯，都係即係平時又好大愛包容啊。即係成日覺得自己因為見多識廣呢，就零舍包容啲唔同嘅人嘅。咁但係一有啲唔知咩原因 trigger 到佢哋呢，佢哋就即刻起晒槓呀，就覺得即係分隔開一啲係咪自己人呀、啊、咁樣囉。即係我唔係講唯一個 party， 我見到幾個 party 都係。即係我覺得今時今日個社會呢，因為資訊爆棚到某個程度呢，即係大家有心嘅話就知道另外一啲人講緊乜，因為大家都鍾意打卡，大家都鍾意 express 自己。到呢個時候呢，咁唔係個社會，即係人類係唔鍾意和諧㗎嘛，其實咁要分你我㗎嘛。咁見到人哋講啲嘢好離譜啊，又或者見到人哋好離譜得嚟又賺到錢啊，嗰下嘢先至葡萄喎、啊。有時甚至乎唔係葡萄嘅，有時甚至乎即係覺得嗰啲人係騙子啊咁樣。即係又或者覺得嗰啲人，哇！你有出咗名，又話啲疫苗，又話食打死人，有咩證據啊？如果唔係咁，人類咁死咗一半啊！即係佢因為即係互相踩到條尾啦。講俗啲，咁啊踩到條尾嘅時候咧，就嚴重咁樣分化啦。咁分化到咧面阻阻啊，有時。我覺得最識羨慕嗰啲呢，就係、是、啊見到呢個人話反疫苗，又寫十幾個字廿幾個字走去，嘩我屋企人又係咁啊，我個醫生又係點點點。但係呢喺嗰啲話啲人無知富人嗰啲嘅又係朋友嚟嘅，又喺嗰度又講另外一句同一個人啦，即係我觀察到就係話係啦，即係俾心機讀多啲書啦，不如講埋呢啲嘢對大家都冇好處嘅咁樣。嘩即係好撚多呢啲撲街喎，反而我覺得呢啲撲街呢係佔大多數嘅。即係我發覺我自己都係撲街嚟嘅，即係我連兩種人都包容唔到嘅就嚟。即係覺得屌你咁撚世界仔，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我真係好撚討厭。嘩見到嗰啲人高高在上呢，去到某啲時刻呢又睇少一啲讀書少嘅人呢，我又覺得屌原來你個人咁嘅，我仲誤會咗你咁耐添。即係發覺我就嚟有精神病嘅，即係就係見到咁樣。所以你見到我個私人朋友嗰個 Facebook 呢，我盡量都唔講嘢，即係費撚事，即係俾佢哋即係咁樣觀察住究竟我立場係點呀。咁即係其實即係最主要嚟講係我發覺今時今日即係個社會唔係因為政治而分化其他人，係因為個資訊爆棚令到大家會分化，甚至乎有啲同事 unfriend 咗，就係因為國師啊嗰啲咁嘅嘢。即係嗰陣時都容易理解，因為嗰陣時比較大規模，同埋好多個 sample 俾大家見到啊，原來一旦做咗熱狗啲 fans， 一旦做咗國師啲 fans 咧，嗰啲人就會覺得人人都係蠢人嚟嘅咁樣。咁呢啲比較具體啲，同埋成為一個普遍現象。咁但我頭先所講我觀察到嘅嘢呢，又係即係繼雨傘之後又另外一種 新的分化咯。所以我而家都唔會覺得係中共令到香港人分化啊，淨係即係其中一個原因啦。另外一個原因咧就係階級都越漸漸分化。我諗呢個係全世界嘅現象。咁如果我唔係跌翻入嗰一堆見人講人話、見講緊鬼講鬼話，咁我點可以保持翻咁多朋友咧喺 Facebook 嗰度？咁呢個就係一個選擇咯。咁我選擇唉流失咗咪算咯，繼續孤獨咯。 TM Chan Janoni 推人肉两团 TM Chan Neko 恶扣好多懂得多书记人就会自觉高人一等成日一句你唔识嫁啦晚上王有生同明星出咗事 Black Tar 中秋节快乐 喂你好啊而家先嚟一位 Black Tar 冇啊头先有位朋友问我有冇生童啊即係我其实呢排破同的边缘破与不破之间因为我上个大半个月呢几乎日都要在街食嘢咁滞咁在街度好难避免到调味品有糖啦咁我已经主动都冇食到嗰啲五谷类啊糖啊同埋嗰啲即总之碳水化合物都少食即尽量唔会主动食但係唔觉意食咗都有大量嘅咁所以即是破了同有几大特征啦一来就重磅了啦二来又食完饭有少少眼瞓啦三来会饿啦四来呢就会发炎的地方好久都不好返啦嗱举个例呢我呢啲係俾猫搲到嘅招呢平时生同嘅巅峰呢三日就冇晒招成个完好啦但我呢个伤口差唔多五日都未甩招咁四来呢就啲神经痛淋巴痛呢又一唔够瞓嗰日又会开始返啦。因为之后唔係因为我淋巴痛之前嗰日就搭咗两次好近距离嘅即係好多人聚集嘅公共交通工具。咁有啲人打黐呀咳呀又唔撚咁嘴呢咁我好明显就硬骨喺个车度舐嘢啦。同埋个车嘅巴士又唔係个巴士嘅冷气又好冻啦咁样。咁呢啲就係破痛嘅现象嚟嘅因为我巅峰期是完全是无坚不摧的即是有大力索那些病菌呢我都不会病都不会痛的痛都是一日就好回的。加上我这几天呢又真的劲不够瞓啦有一日就七点钟起身就一踩一踩到日落这样就全日晒啦。咁点知琴日諗住可以唞一日啦点知我个客就改咗个期呢直到又琴日返埋啦。咁所以连续两日呢所以今日都非常之残同埋好攰。咁今日諗住可以瞓觉啦啊点知食完饭諗住恰多几个钟嘅又不停有电话打嚟咁变咗都係瞓唔到觉。咁所以呢至到而家呢都惨惨地嘅。咁但係呢今日啲话题我又好想讲喎。咁但係其实我今日想讲嘅话题都讲咗㗎啦就係讲中秋节啦就又有人放咗电话入嚟啦有现场观众啦咁样都几唔错。 红红话时话有冇新同月饼Black 才 刚刚同屋企人食完 饭翻嚟。哦 ，OK， 咦，咁今日有几多人入咗嚟咧？睇下先。哇，都系165，都唔少嘢。可能而家好多人真系出咗街食饭，而家先翻。咁总之我晏啲先开啦，但系冇所谓。今日我就头先就出咗去一个大商场嗰度食饭。哇，我谂住元气寿司排队。食啦同埋我諗住今日六点几日出去諗住会少人啲啦。点解我醒唔起呢因为我实在太耐冇打工啦。原来今日呢係好多 office 呢係放早㗎嘛。咁於是乎呢将成个 schedule 褪早咗。咁我六点几去到排位呢就等于平时七点几啦。咁所以呢要等成200个位。咁可能200个位呢就唔係真係要轮200张台。但只不过即係有啲人走咗啦但係都唔少嘢啦。咁於是乎呢我就买条裤啦买啲日用品啦諗住去一田买啲嘢食啦咁样。点知仲去埋实惠订咗张凳添。做咗咁多嘢呢返到去呢都仲有成30个先都未到我。咁乞食嘅话唔惯嘅即係乞食嘅意思就係排队等佢俾位你食。咁既然有嘢做咪做咗先囉點咩都係最尾都係放棄要去返茶餐廳咁樣。咁唔係代表茶餐廳唔好食嘅咁只不過生酮咗之後呢我只係食過一次日本嘢咋 一兩次啦，應該係即係魚生嗰啲咧。咁所以好想即係好恨去慶祝一下8K subscriber 咁慶祝一下啦。啊，點知都係失敗咗，都要食翻茶餐廳咁樣咯。咦？有朋友提我咧，佢話。见到 StageTube 争五个 subscriber 先到八千，就用五个 mail address 加救佢啊！你几时噶呢个系啱啱噶？我头先先 check 咗系8008，唔知半个钟头之后再 check subscriber 跌翻落7993，哇！跌咁多，系咪因为我讲一讲，跟住嗰啲 haters 即刻走咧？呢个系 John 咩 ？J U A N 系咪读 John 啊？Homes 啊，你等我 check 下先。咁鬼比，咁我谂咧，嗰啲 haters 加埋都唔止50个啊，我估，即系唔止50个 subscribe 咗嘅，因为点会咁准时？入到嚟啫，系咪先？我估啦。咁同埋唔知道大家最近有冇睇戏？咁咧，我咧就睇咗一出笑片啦，就系、是、Johnny English， 同埋睇咗一出动作片啦，就系、是、Predator。有睇嘅举下手啊，喂！有几多人 subscribe 咧？睇下先，喺边版睇得翻咧？喺 my channel 睇唔睇到咧？咦，我呢度都係见到8008喎。係咪你未 reload 返呢？定我未 reload 呢？嗱，我再 reload 咗都係8008喎。咁 anyway 都多謝嗰位朋友幫我加多5个啊，咁係冇乜意思嘅，即係都唔 organic 嘅。咁我见到而家都仲留緊言。OK， 嗱，不如讲下电影啦。有睇嗰套戏就分享，如果好多人未睇，我哋就唔好讲啦，就费事剧透啦。如果你谂住唔睇嘅咧， 老婆出面放半日，个个翻屋企食饭，塞车塞到晕。Black 陈依家元气要会应用嘅，拎定位先，唔使等好耐。 哦， 拍链飞有排等噶。 哦，唔怪之啦。咁可能今日嗰啲用 app 嗰啲都已经充斥咗好多个位啦。咁同埋头先阿监制先问，乜唔系？乜唔系要翻屋企食嘅咩？点解会咁爆呢？咁我怀疑有好多人成家人走去嗰度食添，所以更加爆。 Gino Nico， 我睇到8008 subscribers， 红红岩岩睇咗段国内新闻，有间幼稚园啲小朋友集体生 cancer， 家长俾当地政府打压，件事好 sad， 冇人性。 系咪嗰个毒球场嗰个单嘢啊，即系佢哋咧有啲好富贵嘅小学咧，就能够用到一个田径场啊，系用胶地啊，即系嗰条 track 系用啲胶粒嚟起嘅。咁香港其实已经有咗好耐噶啦，咁但系怀疑大陆嗰啲咧偷工减料，就用咗一啲致癌物质嚟做嘅。我睇到呢单新闻嘅曾经，咁系咪嗰啲场啲细路领晒嘢咧？都唔奇喎，香港迟早都系咁啊，即系。以前我哋嘅細路仔玩嘅球場咧，即係我僆仔嘅時候，梗係磨姜磨到撲街啦，磨到見到啲黃色嘅肉噶，好撚恐怖啊！脂肪嚟應該係。咁而家僆仔唔會磨姜噶嘛，因為咧僆仔嗰啲 playground 全部都有一層棗紅色嘅膠嚟做嘅，全天氣候都適應到嘅膠地噶嘛。咁嗰啲其實好高危嘅，因為你用啲好貴嘅物料咧，先至冇致癌物質嘅。咁以今日嗰啲咁嘅圍標投同埋嗰啲官商勾結嘅貪污情況咧，同埋判上判到第9、第10判，我覺得冇香港冇咁嘅一日先至奇啊！我覺得真係。 Angel Louis 係有8K，我在手機睇到。 哦、oh, ，OK。 414係8008，惡叫龍毒料做球場有好多單。 哦，原来头先嗰位朋友咧就上个星期嘅，喂，真系 thank you 你、哦，我完全冇留意到呢个留言嘅，点解我今日先见到嘅咧？我真系唔知点解啊！ 我可能就是讲上个礼拜，多谢你凑够数啦。总之，如果我见到我个 page 咧不停有人有留新嘅留言，系咪唔知道今日有 live 咧？如果今日有 live 咧，佢应该会喺嗰度留言噶嘛。咁呢位留言嘅朋友就系 Ross 啊，咁佢喺 Facebook 成日见到佢嘅，但系 live 我未见过佢。你系咪用咗第二个名咧？究竟？OK， 系咯，用毒料嚟做球场好多单喎，真系。我斟杯水先。 红唔系毒球场，系话长期食咗幼稚园提供既有毒午餐，恶配用辆车胎打烂泥铺。人类总之在大陆生存，真的是早去见阎王爷是不出奇的一件事。 OK， 香港又争几耐啊？等先啦，饮杯水先。咁你。即管讲下有冇睇过以上嗰两套戏啊？即系《铁血战士》同埋咩《On J 特工》啊，《Johnny English》。仲有咧，我啱啱睇曬呢個 Philip K. Dick 嘅短篇嘅電視劇，即係佢嘅古仔嘅劇，就係、是、Electric Dream， 咁一都做咗一排噶啦。咁哇，睇到最尾嗰集咧，即係 Season One 嘅第十集，哇，非常好睇，好耐冇睇過咁好睇嘅劇啊！真係嗰一集零舍好睇，即係好有哲理，同埋講有少少。Multiverse 嘅，即都系 Multiverse， 都系陈腔滥调啊。咁但系佢好人性，讲家庭，讲 What If 嘅嘢嘅，哇，好精彩！希望大家有睇。咁仲有十月咧有重头戏，本来咧 Stranger Things 咧十月会出嘅，但系有 delay 就真系惨啊，出年先有。咁但系咧十月就有呢、這个《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非常正，唔知道有冇人睇咧又。似乎呢度冇乜话题喎，真系孤独啊！咁又唔睇《延禧》咩啊，《延禧攻略》啊，冇人睇。 红红唔系毒球场， 我读咗啊！ 长期食咗幼稚园提供既有毒午餐，恶配用辆车胎打烂泥铺。总之，在大陆生存真的是早去见阎王爷是不出奇的一件事。No Man Zone J 好睇过上套吗？红红想睇安 J， 但上集冇睇，有冇关系？Raymond 唱我有睇《铁血战士》啊 ，Laptop 同埋呢排 Facebook 又有好多朋友 forward 嗰单大陆真实版 Black Mirror 个人被分制，太低分会俾人排挤，仲话2020年会全国实行惨。 啊，真系扑街到啦！其实咧 ，Philip K. Dick 咧呢、這个作者咧，佢系嚟自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嘅，佢唔知好似系波兰人嚟嘅。嗱，如果錯咗題嘅話，唔知波蘭定捷克咁樣啦。咁咧，即係佢都俾 Big Brother watching 慣嘅啦。即係蘇聯嗰陣時，對佢加盟共和國咧，係睇狗咁睇嘅嘛。即係好似而家中國對香港咁樣，係非常接近嘅。即係如果大家有睇啲二次世界大戰後期嘅歐洲片咧，好多都講呢啲話題。 是香港人咁天真漫懒咧，以为对付共产党是可以用大爱包容，真系简直笑话。咁佢已经好有前瞻性，作咗好多古仔咧，其实多数都系讲紧佢共产党嘅时候嘅阴影。咁我讲紧《私生瘟》第十集就系讲呢样嘢啦。佢讲未来一个独裁嘅政府，选举总统都系自己一个党选出嚟嘅。咁即系同而家中国一样咯。咁纵使系发咗财，成个国家嘅福利好好，但系要钳制你嘅识嘅朋友啦，要钳制你谂嘅嘢啦，要钳制你，即系你有少少一啲思想上颠覆咧，都系有罪嘅。咁佢仲将罪咧，都唔系包装成罪，佢将个罪咧包装成啊，你又有啲唔舒服啊，身体咁样。嚟叫你去问话，即系佢唔使令到你有一个肉体上嘅恐惧嘅，佢净系 isolate 咗你另外一等人，咁就已经可以杀噶啦。就系嗰集就叫做 Kill the Others 咁样，哇，非常好睇。唔系呢集唔系最好睇，呢集最尾嗰集。我头先讲嗰集 ，sorry 系第九集，第九集好好睇嘅。第九集叫做Commuter。即 commute 是 commuter， 我怀疑 commuter 的意思是一只新的字来的，因为我查字典查不到这个字，好像那又讲个内容，因为这个内容真的不可以剧透，如果你 有心看的话，因为很精彩的，因为颠覆了所有的一些multiverse 啦、灵界啦，还有即总之好另类嘅一个大胆嘅一个作品嚟嘅，咁听讲话老番有得睇嘅，我咧就系帮衬呢个 Prime Video， 唔知道大家有冇帮衬咧？就系、是、Amazon 嘅online 嘅一个电视剧同埋电影嘅一个平台啊。香港比较冷门啲啊，人都系净系识 Netflix。因为 Netflix 咧喺亚洲抌咗好多钱去宣传佢嘅 channel， 但系 Prime Video 咧就多数人都未听过。咁不过呢度实有人听过嘅，因为呢度啲人都超醒目嘅，有啲臭芝士真系可以提神啊，唔系讲笑。因为呢只芝士一切就散晒，所以用手，我洗下手先。我見到頭先我聽你講 Facebook 個 page 咧，有人留言俾我嘅，唔知我做緊 live 都可以喺嗰度留言啦。呢位就係 Rosa Lee，L-E-I Lee， 姓李係咪 ？Rosa Lee， 你其實係咪有聽到live 嘅咧？如果有，你留一留言啦，睇下係咪你啊。咁冇乜特別嘅，就係、是、中秋節快樂，咁多謝你先。頭先有人問On J 好唔好睇？使唔使追翻嗰集嘅？即系冇睇上一集，今集会唔会系咪一样嘅？咁讲个人物就一样嘅。咁但系咧，如果John English 咧，你当佢系单元，亦都冇坏嘅，因为佢嗰啲筋强咧，如果你有睇到Mr. Bean 咧，你 Mr. Bean 咁一样嘅啫，都系即系 Mr. Bean 唔使追噶嘛。你集集当单元睇咧，你只要了解佢个个性咧，佢系好 consistent 嘅。包括呢個特務咧，叫 Johnny English 咧，佢都係好 consistent 嘅嗰個遭遇同埋嗰個性格唔係冇變嘅，即係大話夠好彩嘅，成日都咁樣。但今集都算幾好睇，即係唔使點用腦，但係又唔係太離譜，合情合理咁樣破到案咯。佢都係憑自己 好彩同埋個直覺，同埋又咁啱有好多嘢誤會，即係其實套到個 formula 都一樣冇分別嘅。但最尾又俾佢大話救，好彩破到案救翻全人類咁樣咯。所以有一集救翻英女王啦，今集救咗成個英國咁樣咯。同埋咧對白咧充滿自嘲啦，因為我英國人嗰啲幽默咧，即係令到佢會繼續生存嘅咁解。因为他的软实力真的超劲，即有些有自信的国家呢，无论他很穷经济很差呢，即但他都能够有一个能力去影响其他，即文化上都有个软实力的时候呢，即到今天英国的戏我都觉得很好看。包括呢他懂得怎样自嘲，因为自嘲某程度来讲是等于反省。有些很废的大国呢，以为有钱就是全世界看他台戏，这些人就正正不懂反省，人家说他少少又即刻封杀，又禁人的东西，又叫一些渔民呢就去陪，即陪他一起癫，即这些你给他发了达，这个世界没有灾难咯。最无奈就是阻不到他发达，我们Raymond 有睇《鐵血戰士》，我其實咧，我到到今日我聽翻 Gary Kwan 嗰個無奇不有咧講《鐵血戰士》咧，我先至知道原來中間仲有兩集，我都完全唔知道。因為咧，我睇 trailer 嘅時候咧，佢都淨係剪翻上一集嗰啲嘢出嚟，咁我以為由1980几年嗰集就跳咗嚟呢集，但原來佢話仲有兩集嘅喎，唔知道大家有冇睇中間兩集咧？我觉得呢集都几好睇，有啲旧广东戏嘅影子就不停咁搞烂嘅，就反而我觉得On J 呢就高级好多，即係嗰啲笑话。都唔可以讲高级嘅，即係 natural 啲囉，就唔会懒好笑囉。因为佢个性已经说明咗好多嘢啦嘛，你已经有个 expectation， 即係佢又唔好有对白，又唔好讲嘢㗎嘛佢。 我曲等紧睇到《Good Doctor Season 2》，Nicola 有体验戏 ，Jenny Lee 探长现在人数172，成绩不错。 系、哦，点解？ 早晨，探长。 Hello。 这没有秋假期，亦都冇食月饼多年。Iris Lydon 最好睇吗？或者明天睇？ 睇啊。 Fork 天日睇《鬼修女》 哎。我都想睇、哦。 用咗燃气攻略。咁你啲 subscribe 会跌翻落7000，乐蒲都想问你会唔会讲大陆个社会信用计分制？红红岩岩 miss 咗，你讲呢套剧叫咩名？乐蒲其实讲咩高分会有好多着数系呃人，当个个都规矩，仲边有人高分？除咗攀上位掌权班人，但你一对政府有怨言就会扣分被罚，到头来咪即系一个监控排除异己嘅维稳嘅系统。韦信旺听讲 Netflix 迟啲会播广告 ，Black 大陆个人计分直头系 Black Mirror 3嘅 Now 实际嗰集。红红探长岩岩 join 咗 Netflix， 算唔算太迟？有咩好剧推介？ 哦，其实你啱啱 join 系唔会迟嘅，因为佢好多 archive 嘅，你睇翻晒以前做过啲，即系你其实好就好在咧 ，Netflix 咧已经改写晒成个电视界，可以话系。 但 系 其 实 我 觉 得 Amazon 好睇啲喎。 系，咁 Amazon 又系唔可以唔装咯，我觉得如果你系。守規矩嘅，你認為拍劇嗰啲人都要賺翻佢應有嘅錢嘅話，咁應該 join 嘅，我覺得都好抵嘅其實。咁啱啱 join 呢個 Netflix 梗係睇 The Stranger Things 啦，即係奇幻物語係嘛，必睇啦呢套。 怪奇物語。 怪奇物語啊！咁另外有套叫做 Dark 嘅德劇啊，德國嘅劇咧都非常好睇嘅。咁啊，你自己慢慢 explore 啦。好多好睇，即係其實你啱眼完就睇得㗎喇。同埋呢，原來未有嗰套黑豹之前呢，已經有一套叫 Black Flash 呢，就全黑人嘅超級英雄嘅片嚟嘅。咁嗰套我睇咗兩集，但係OK 啦，官能刺激啦，但係冇乜特別好睇。同埋我睇 Flash 啦，即係閃電俠啦，我知有少少嘥時間，所以我唔建議你睇。 好多嘅，仲有咁咧就有人话会讲下大陆嗰个计分制啊，都唔使讲啦，咪就系讲紧嗰套诶 Black Mirror 啊，系啊，康康仲有 Black Mirror 一定要睇，一定要睇。其实 Black Mirror 咧，佢系师承自即系我觉得系啊，我唔知系咪师承自呢个 Electric Dream 嘅。因为有啲短片，即系 Electric Dream 就系 Philip K. Dick 嘅短片拍翻出嚟噶嘛。咁但系 Black Mirror 咧就系原创古仔嚟嘅。咁咧佢就真系唔少嘢，唔简单，系好有深度，同埋系即系用一个咁低成本制作嚟讲，系非常之精美，同埋好有内涵，同埋好警世嘅一套剧嚟嘅。点啊，丹啊，有食啊？咁仲有朋友话有睇延禧，我只不过系问下有冇人睇啫。咁咧，你话讲延禧会跌到落七千啊，跌翻落七千啊，咁你又错啦。如果真系讲延禧，我谂会过一晚添啊。只不过唔系你哋会继续睇啫嘛，我梗系唔会嘥时间睇埋呢咁嘅废剧啦，大佬。我唔知道，即系头先问咗啦，好似系嘛？有冇人 join Prime Video 咧？成日都 OK 噶。阿邓武识就话套剧叫《Electric Dream》，呢个唔系头先讲咗啦咩？因为头先有人问嘢嘅，我唔知道问乜嘢，又唔系 complete 嗰套嘢。哦，就系康康问嗰套系咩剧？咁点解邓武识就知道佢系讲紧《Electric Dream》嘅咧？可能你的 timing 会准确过的。 Jack Music MB 邓无色 Hong Kong 套剧叫 Electric Dreams Blacktop Prime Video 有见过，但已经给了钱 join Netflix， 又不是成日得闲看，所以不舍得 join 多一样。Lotus Zero 听说迟啲 Disney 都有自己的 channel， 苹果 Netflix。Huge Land 英国幽默是长期处于劣势连翻嚟。韦信王，你讲开强国无耻，瑞典政府做得好。Jack Music MB。邓无色中间两集是否指 AVP 二型对血战士？ 我都当系啊。 康康推介 Netflix 白头盔 ，Alan 最无奈系全世界希望同佢一齐发达。And Ian Stranger Things 偏好睇。Raymond Chung 探长，你会唔会睇早叶 ？Hellcat Kids Netflix 有 Wild Wild Country 都几正。 其实咧，我好想睇早叶嘅。但可惜而家净系得 Grand Cinema 做啫，即系全部都落晒架啦。咁我听，即系最近同我朋友商倾开偈，睇啲咩戏咧？咁佢即系谂住同佢睇《祖业》嘅，咁但系话睇啲影评，哇一粒星啫，定唔知啲好差嘅，俾人插到扑街咁样。咁其实咧，即系我又唔会理嗰啲影评嘅，因为。嗰度吸唔吸引咧，就唔系为咗影评嘅，即系个题材啦，或者即系个吸引力唔系嚟自人哋讲咯，即系我就唔会嘅，绝对。即系其实最好就系入对我先知道做咩戏嘅，即系我系呢种人嚟嘅。咁好多时都唔会失望啊，就唔系话咩戏都拣得啱或者一定觉得好睇。但系我觉得睇戏应该系凭自己直觉噶嘛，你人哋点样讲影响到你嘅时候，咁你又真系。中了伏啦，简直是。因为你看一套戏，有些譬如有些戏那个创作人可能就是专门 open 一个答案等你自己 feel 入去的。很多时候会即是这个都是创作之一来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呢，华人呢定是台湾人都是这样，看古阿莫那些呢成日都会有个判断的对啲嘢。喂咁睇讲听完你讲得啦，是不是咁人哋即是因为我认识得很多影评呢都是勾 up 当秘笈的。根本创作那个人都不是这么想呢，他们就为了可能呃稿费啦，可能呃名誉啦，可能话俾人哋听我好熟宗教啦，话俾人听我好熟呢样嘢啦，咁勾讲一啲佢嘅见解出嚟。咁人哋听落去咪以为套戏就是你嘅见解咁囉。虽然有啲人都讲到明系佢嘅见解， 咁所以我索性我唔会听咗嗰啲影评我先睇戏囉，我都嘥鸠戏咁样，真係嘥一套戏唔係嘥鸠戏。咁所以呢，如果早业有机会睇我都会睇返。咁啊，杨小虎就话推介 Netflix 嘅白头盔，係唔记得同香港呢，因为 Netflix 嗰啲 Doco 都非常好睇嘅，有黄之锋嗰套咩雨伞啊，即系叫咩？佢个英文咩 ？Joshua Wong 啦，嗰度就系嗰套名。系啦，即系有呢啲咁嘅 documentary 啦。咁所以我谂大陆应该睇唔到 Netflix 嘅。咁就正正系咁咧 ，Netflix 嗰个尺度咧亦都好劲，即系劲阔啊。咁譬如有套叫做 Sense X 啦，我建议你睇，因为 Sense X 就非常好睇。个尺度非常大胆，大胆到朋友话睇到想呕嘅，咁咯。咁啊，邓武识话系咪 A V P 啊 ？A V P 都算嘅，原来。咁我都有睇 A V P， 因为 A V P 我唔知个直觉咧，觉得系异形主导嘅，我就冇谂过系跳跃战士都关事嘅。咁同埋我听阿 Gary Kwan 嗰个节目，佢录嘅时候佢都未睇嗰套戏嘅。咁同埋即係有一证明我啱啦，即係佢讲嗰啲戏呢都係佢可能睇啲二三手嘅评论啦，咁佢讲返嗰套戏呢，我觉得同我睇落去嗰套戏嘅感觉又不一样嘅。咁所以呢好果断地呢，我明知道录咗一集我都唔听住囉，我睇完嗰套戏我先听返囉。咁啊Hughland 就话英国嘅幽默咧长期处于劣势而谂就系练翻嚟嘅，咁我俾我消化一下先。你讲应该都有道理嘅。 我识得自嘲啊。 系。白头盔咧就系讲一啲自发嘅救伤队。在敘利亞裏面成日空襲的時候，有很多無辜的難民、無辜的市民和一些醫院都照炸。那個白頭盔那些呢，就是一些類似我們細個屋邨那些互助委員會的保安隊，這樣就走去救人，即是去自組一些救援隊呢，就走去救一些被炸那些災民的，那是非常好看的。那他都被人炸了一份的，經常都真係為咗愛同埋愛國囉，呢啲同埋國家囉。仲有咩 YY Country 都正呀，我未睇喎，係講咩㗎呢？同埋嗰度叫咩 Ryan 啦 ?Jack Ryan 啦。有冇人知道 Jack Ryan? Prime Amazon 㗎。 係 ,Original 㗎。係 呀。 咁實冇人知啦呢度。因為近來谷得好勁呀。我今晚可能试下睇先，因为啱啱睇完晒。 驱魔人你睇 啊？系啊， 系啊 ，Prime Video 啊，驱魔人。 驱魔人极好睇啊！即系如果大家手头松有时间咧，我觉得应该要加，即系要 join 呢个 Prime Video 嘅 Prime Video 啲嘢真系劲，都好睇。佢个话题阔啲啊，即系我觉得 Netflix 咧嗰啲 Original 咧已经又一齐围炉啊，即系大家都系。明白那個設定先至睇咧，因為睇一套你又容易睇第二套嘛。可能佢揀嘅片或者佢嘅指引咧，都係為咗嗰啲人中意睇就追加嗰類劇咯。咁但係 Prime Video 咧就相對比較闊啲咯，因為《驅魔人》電視劇啊極好睇啊。 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 我講咗啦。但竟然冇话题喎，真係惨啊。唔怪之啲人要睇延禧攻略啦。 转睇下咩囉，而家 Netflix 近排冇咩特别好嘢可以转 Prime Video。再 join， 遲啲再 join 返 Netflix。我都諗住 cut Netflix。 YY Country 咩㗎？ 唔識。 韦信旺祖业竟然咁快乐，我以为好多人睇 Nicola 我听完 Gary 先睇会明多啲。 Queensland Queensland 早熱睇咗 Moonland 冇驚嚇。Plan Four 上一套係鐵血戰士 ，As Nicola 早熱都唔係恐怖片。Queensland Queensland 早熱邪教教主尹玉新主題。宇文，我覺得雲海對祖業有啲 overreading。W L N G L L 嗰套撇蘇炸彈客又係好堅。Plan Four 我依家都唔睇影評。宇文，鐵血戰士拍得好差。Raymond 唱今集鐵血戰士似 reboot， 重新玩過。And Irene Electric Dreams， 我以為你講鬼馬電腦追女仔 Hammer。Last time Netflix 有套無聊搞笑喪屍劇 Santa Clarita Diet。 哦，是啊，多謝你介紹，我這些有興趣。 做了第二、第二就來第三個season。 哦，是啊，那呢，我沒 看，我沒什麼興趣。 Nicolau 呢，你說看完會明白多一點，其實我覺得呢，你寧願看完，即是聽完別人的影評看完明白多一點，即是我用的經驗跟你說呢，即是我寧願你呢看完不明白，你自己想到明白，即是浪費時間去諗下點樣解到迷呢，我覺得你等於即係個戲飛嗰個 value 係雙倍囉，因為你樂趣嚟㗎嘛呢啲。你睇完你講完你先睇先明㗎嘛意思啫。不過呢個係個人選擇啦當然。咁我一樣會聽 Gary Kwan， 一樣會支持嘅，但係我會選擇睇完套戲先聽囉。 Hellcat 以70年代印度邪教教主 Bhagwan Sri Rajneesh 事迹的 Wild Wild Country 讲、 oh, okay. 述他生于布拉光的沙漠里建立一座乌托邦城市，及后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更演变成全国性丑闻。 之 类 Netco Netflix 嘅 Dark Tourist 好睇。Huland Huland 英国系美以欧洲霸权，德国系最美，先后俾西班牙。法国黑到死死下，被人学得多，学识以所不欲，勿施于人、 嗯、 所以英国人管之殖民地好有一手、嗯、即是政治之狐。 Watches Zero 明天先得闲睇早业，睇完先听翻无期。 Nicola 我是睇完先听记， 但我觉得我都是睇完先听，但我觉得不知道哪个不明白呢，即是他戏都未睇就可以讲嘅话，竟然又讲得你明白，我就觉得冇说服力啦，真係。Sorry。 知道你佢话卡卡卡卡嘻嘻哈哈好好好。 成日都呢个系你嘅 signature 嚟喎，神野猫。啊系喎，唔可以唔介绍啊，康康呢喺呢个呢个 Altered Carbon 啊，真係又非常之好睇嘅。可能我咁揀都嘥咗好多時間 Netflix 喎，真係。咁頭先有位朋友講嗰個 Dark 咩話 ？Dark Tourist 啊，阿陳野貓。 我睇咗兩集。 係講咩㗎？ 旅遊節目，但係講一啲去一啲奇怪嘅。 古巴咁嗰啲啊。 去下。 柬埔寨咁嗰啲啊。 死亡森林啊。 哦 ，OK。 去 Doco 嚟啊。 哦 ，OK。 即 係 每一集 講 去一個地方，去切爾諾貝爾咁樣。 啊，正喎！我又好中意睇喎呢啲，太多。 Zero Netflix 仲有 Altered Carbon。 喂，係咯，冇錯啦。喂，真係大把嘢睇。咁我唔知點解咧，即係你譬如睇 Netflix 咧，好少錢啫嘛，幾多錢個月？$90啊？ 好似兩個機同時睇係80幾啊，定唔知 90？60幾。 唔記得啦。 最平嗰段最平70幾，我就揀咗第二個 plan 咯。即係唔知三部定五部，咁、我覺得呢啲咁嘅消費，其實如果正經經，你就算攞中援都消費到嘅，其實真係。咁我覺得你冇乜 excuse 咧，走去睇老番咯，真係。即係如果你要認同人哋拍攝都要錢噶嘛，咁除非你一啲同理心都冇啦，即係淨係走去 download。即係有啲想睇都睇唔到嗰啲，我先會 download 嘅，經常。 我個 Prime 有一出叫《The Purge》，係講好似嗰啲國定殺戮日咁樣 嘅。哦 ，OK。喂，甜嗰嚿食唔食啊？ 擺度先。 啊，講起咧破銅咧，我琴日翻工咧，我個客真係對我算真係幾唔錯。咁咧放即係臨放工嘅時候，佢嚟探班啦，諗住嚟攞下彩影下相嘅啫。 點樣啊？買咗蛋糕同埋買咗月餅，同埋買咗少飲品，就喺個休息室嗰度咧開咗小 party， 又邀請埋入去一齊食佢啲嘢。咁點樣有一個拿破崙蛋糕，仲有一個一盒喺新加坡買翻嘅榴蓮月餅。咁啊大鑊啦！咁啊邀請到咁入去，我諗住飲杯嘢就算啦，傾下偈。點知佢全部都係汽水啦，咁已經俾我咧撻到一樽嗰啲樽裝蒸餾水咁樣。咁我就啊，咁我自己揸住啲蒸餾水喺度 party 啦咁樣。咁點知咧佢話：，探長，你食啊，呢啲好正啊，香港冇得買嘅呢個榴蓮月餅咁樣。我話咁樣咁樣即係又我費事又長篇大論同人講，我又唔食呢樣唔食嗰樣啦。雖然我都慣㗎啦，咁但係開 party 咁樣，你又唔食人啲嘢托手踭，咁咧我心諗我呢兩日咁 Q 攰咧，用咁多體能咧，咁我應該容納到1%解榴蓮月餅嘅咁樣。於是乎咧，即係我都覺得好唔好意思，好屙過㗎啦。即係1/4解就正常，但係要1/8咧，即係。佢覺得支整個基佬咁樣咧，即係基佬都好中意自己嘅身體噶嘛，咁我亦都係同基佬一樣，好顧住自己嘅健康。咁我叫咗1/8解，佢哋已經喺度秒我噶啦個心，屌咁撚麻煩噶，一夜拍咗落啦咁少咁樣，咁我堅持又食1/8解咯。哇！屌好食到咧，仆街！嗰一間嗰、那個咁嘅榴蓮月餅咧，嗰啲榴蓮餡啊，即係個皮裡面嘅餡咧，係食唔到 cream 味嘅。你知唔知啊？ 我 点知啊？你食过榴莲月饼未先？ 未咯。 以前啊。 冇 啊。咁原来里面咧，一般香港啲榴莲月饼咧系有啲 cream 同埋一啲，即系好似唔系佢好似阿葱嫂嗰啲叫咩啊 ？pancake 咁嘅，即系好似嗰啲榴莲 pancake 咁噶嘛，以往嗰啲，但佢完全冇 cream 咯，系成个榴莲肉打个蓉出嚟咧就做个饼馅。我屌，我食到黐咗线嘅，好彩系咁嘅。唔使嘥 quota， 即係其实我哋啲生酮人士呢，你食咁少份量呢，你已经好震撼㗎喇嗰个味觉。咁好开心啦，慢慢食啦咁样。咁舐埋一碟添啦咁样。咁跟住佢话哇唔好意思喎，招呼唔到你，即係仲咁样讲喎。咁叫条呢，喂买咖啡，买咖啡探长咁样。我开心啦梗係。咁於是乎呢就破同啦又。咁我相信嗰卡嘢破唔到同嘅，即係我觉得与其你出街食嘢啲调味品嘅糖食咗都唔知道，譬如你食个京都咩，你睇食咩呀，京都牛柳啊。哇嗰、那个橙色酱甜到呢，我相信嗰个酱嘅糖呢已经多过嗰啲榴莲嘅月饼啦，我相信。咁所以呢我哋真係唔死都唔得，自作戰啦简直係。咁於是乎呢我成个 party 呢啲人又喺度問長問短，唔食啲都得嘅咁樣。咁我已經避免我成為個主角㗎啦，因為成日都係喧賓奪主。因為呢個話題呢實在好爭議性呢，有好多人真係挑你機啦，或者訪問啦，或者想模仿，即係想即係想我同佢分享究竟點樣去減到肥啦。咁我又同佢講其實唔辛苦嘅，運動都唔使都可以個身體好啲㗎啦咁樣。咁於是乎呢有个好肥嘅行家，即係隔离个 contractor 嘅走嚟，好虚心咁样同我傾咗好耐啦。咁我同佢讲呢，叫佢上嗰啲 forum 嗰度嗰度唔係 forum 嗰啲 facebook 嗰啲 page 呢就自己睇下啦咁样。咁我话呢，你互联网搵生酮呢两个字都已经好多资料㗎啦。我不过呢有啲淨係叫你买嘢嗰啲你又唔好信佢咁囉。因为生酮係唔使钱嘅咁样囉。咁唔知佢成唔成功呢，因为呢佢好惨啊。佢以前细个呢即係后生係瘦仔嚟嘅。我諗佢揞挑鬼命添啊。咁但係之后肥到呢嗰、那个 hip joint 啊，即係个大髀骨同埋个盆骨嗰个 joint 呢係骨枯啊。因为长期受压呢，即係如果再唔处理呢就唯有换咗个 joint 嘅，即係做大手术。咁所以呢佢好有理由呢就想嚟搵我请教点样生酮啦。咁我当然同佢讲我唔系专家，只不过呢我做个人体实验就做咗15个月，我就有咁嘅成果，咁我同佢分享返咁样。咁希望佢都成功啦，因为佢老婆仲肥过佢。就係咁啦，所以呢 我同阿監製都大鑊 ，keep 住破洞。 係啊，煙肉蛋唔成。 係咯，同埋阿信屋咧有啲好正嘅，好鹹、好厚、好肥嘅煙肉，突然間冇貨喎。我頭先喺雪櫃底度抄咗，佢俾啲雞擲住曬。 哦。 因為我見到佢仲有個牌咧，就係話唔知兩嚿特價咁樣。咁於是乎我唔放棄希望啦，我將啲雞拎走曬，底下仲有一 pat 咯。因為我知道如果他 cut 咗呢個貨咧，佢唔會有個牌喺度。於是乎咧，買翻個 pat， 我哋係控制體重最有效嘅早餐就係嗰只阿順屋嘅厚煙肉咯。 可能要行去嗰個上 面 嗰個圍嗰度嗰間阿信屋 咯。不如你影咗嗰個名啦，打去問啦，揾 人。行去嗰個圍，另外嗰間阿信屋。 哦 ，OK。 Check music MB 鄧模式，我多數聽完無奇不有阿雲海有神秘之夜阿仙入場，咁就不用重看。Hugland 湖電 Apartment 2018勁好睇。韋信王之前套 Churchill 雖然係英國飛機片，但都 show 到英國人嗰種心理質素嘅。Nicola 湖係因為聽完又要重睇。Gino Nicole Doctor 有集講福島。個主持當場抽個當地領隊後腳，踢爆福島核士高過切爾諾貝爾，個領隊塊面西到一個點，仲有踢爆嗰啲假鬼屋，同埋好 selling point 極度扭曲嘅受歡迎。 喂，正喎、啊，你咁樣 sell sell。喂 ，hello， Francis， Francis 啊，未見過你噶，你叫咩 ？Francis， 係咯，喂，歡迎你、啊，你係咪嗰啲聽網台 app 嗰啲 friend 咧？喂，又舉一舉手啊！有邊個平時聽網台 app， 但係今日突然間放假，聽日放假，專登入嚟聽下 live 嘅咧？頭先我見到一個係咁啊。咁咧，如果有朋友話：，你唔好理嗰啲 dislike 嗰啲啦。咁即係其實你嗰啲 dislike 同埋我想知道嗰啲人點解嚟聽，都係同一個好奇心嚟嘅，所以你唔使擔心。多謝你關心先。 Frank 小骨夫是冇得回转， 见 交系迟早事。 系啦， 约翰小夫有次破铜，心跳头晕手震，你哋有冇？ 哇，咁你破得好劲喎！ 我冇喎、 啊，因为我哋咧系 慢慢咁 样破。系，因为我哋系只不过啲脂肪走唔到啫，即系用唔到啲脂肪，我哋未去到一个。 唔、 啊、 系，我哋唔系嗰啲突然间话啪一碗饭。 唔系，佢嗰啲情况就系个胰岛素突然间飙升。我哋未到， 突然间食一大碗 饭 啊！ 系 Max Low 而家先嚟，啱放工咧。 Top chat Nicola， 中秋快乐！ 哇，又系咁啊！ 探长，大家中秋快乐！ 哇 ，Max 数96先打卡，探长监制好，中秋破同快乐，微绿黄。 镬都有一次啊，咁。 J J Max 中秋快乐，阿老氹。Max 老大家中秋节快乐， 系大家快乐。 大时差，有时先上呢。 哦，明白，有时间先上。系咯，即系我哋就唔会专登死啊死啦咁样，我哋又唔会咁样嘅。 我有时会嘅，我好耐有一次试过咁。 都系头晕啊！ 我冇啊，唔晕，我冇呢啲问 题。可能唔够多咯。 我唔系好 sensitive 啩。 可能啊。阿约翰小夫，可能你系咪成碗饭拍落，或者去日本唔食寿司，不如唔好去嗰啲人嚟啊！即系俾个食物主导咗你嘅旅游啊！有好多人真系咁噶，即系包括我都系啊！我好似去日本翻嚟，哇，辛苦到仆街，系啊，啲中间已经仆街啊，辛苦到。 冇噶，我冇试过咁样。 我哋嗰次有牙痛咧，系咯。 唔系，但我话即系我自己冇喎，即系就算我明知系会破，冇嘢。或者去食自助餐食食細細蟹 朱古力 係咯朱古力 smoothie 唔係朱古力嘅咩 mousse mousse 係咯，但係我都忍到口嘅，我都冇食。咁同埋，我覺得你咧見到呢啲咁嘅即係好中意食嘅嘢咧，趴一嚿咧，好過你平時 即係因為唔好意思，因為唔好嘥咁樣食嗰啲咯，即係同講 quota 咯，真係。 有時突然間你食多咗碳水，第二日都會輕少少 嘅。唔係啩？ 係我試過一兩次係咁嘅。 我唔會嘅。 我有喎、 啊。你好啦。我擺低啲嘢，順便斟水先。 你擺多啲要洗。 要洗啦，梗係。因為好大壓力啊！呢排成日俾佢追擊 嘅。唔係啊，佢 係啊。嗱， 又打緊，佢係好咩嘅？佢係啲腸胃㗎。 啊！而家屋企又啲江湖秩序咧，又腥風血雨啊！因為早排新嚟嗰只貓係體型最巨大咧，就令到咧原本嗰只貓公咧就好不安嘅。咁但係嗰只貓公咧處於呢個低位嘅時候，一路都唔服嘅咧，咁一路部署緊將自己失去嘅攞翻，所以呢排成日都開片啊又陰公。 系 啊， 成會有啲咩做啊？ 系啊，咁所以呢排嗰只嗰只大貓咧，壓力好大，所以屙爛屎我諗佢。 關事啊，係咁嘅，上一手主人話。 嗯。Frank Shaw， 你係喺邊度邊個埠啊？有幾多時差咧？ Pan Fork， 我身同飲食家斷食減咗5磅。 哇！ 今日放假，剛出街回來。 哦 ，OK。 Pan Fork 四月開始身同，由23磅減到今日175磅。 哦，哇！真係非常有成績喎、哦！你哋係咪全部都係生酮女王嘅聽眾嚟嘅咧？我想問下，因為咧好多人啱入門咧打生酮啊，見到佢啊，即係都頗有代表性嘅。就是正正呢，有啲人覺得佢有代表性嘅時候呢，就有人追擊啦，呢、這個梗㗎啦，即係人怕出名豬怕肥㗎嘛。咁但係咁嗰啲人又唔係冇道理嘅，講得老實講。但係只不過即係去抨擊佢嗰啲人呢，就覺得主流嘅醫學或者科學係王道，咁我覺得。唔係，即係佢有講到啊嘛，裡面我睇啲留言，我見佢覆啊嘛。 Max 兩過時骨折，我點都食少少應節食品，唔理破唔破同。Alan seconds time life as I have a day off today。 哦，明白。咦 ，Alan 啊，淨係用 Alan 呢個名字，我真係未見過喎，好似你係咪第一次留言呢？請問咁啊？Max Low， 我谂你都是一个几恩循的人嚟嘅，即系可能好似同我的 situation 一样啦。因为被开 party， 你冇其他嘢食咧，都点都要，即系我咪拣一啲我比较中意啲嘅嘢破咯。原因就系拿破仑饼我都中意食，但系相对榴莲鸡好食好多啦，咁样。喂，咁仲有阿神野貓嗰個劇我好想睇啦。咁仲有仲有冇啲咩好介紹呀、啊、大家。咁似乎呢度呢講到而家都仲係得我一個人睇緊Prime Video， 即係 Amazon Prime Video。咁真係完全係零話題嘅。咁有啲朋友呢就選擇聽完網台先至睇戲咁樣。我絕對唔認同嘅咁樣，咁即係大家習慣啦。咁我又唔認為咧，聽完之後又要睇多次喎、哦。 咁因为我自己已经有我嘅见解啦嘛，咁我点会因为佢讲完我睇多次咧，我就唔会咯，我唔知点解你哋会咯，即系有几位诶特务识佢哋，咁啊仲有咧呢排啊仲有一个洗版嘅，即系我自己攞嚟洗嘅啫，即系嘅娱乐咧，就系、是、陈百强，咁陈百强60岁啊。咁就好多鋪天蓋地嘅宣傳啦，無論佢嘅歌啦，因為環球唱片就出咗一隻陳百強60歲嘅碟啦，同埋VOTV 咧又同呢、這個環球唱片夾計，又搞一個 concert 啦。咁我啱啱琴晚睇翻 concert 咧，哇！真係都幾好笑，即係我唔明點解咧，即係個音樂為主嘅 show 咧。连一个钢琴声都收得咁衰嘅，真系攞命啊！真系，即系啲人其实唱得唔差嘅，有啲咁我最近发现咗一个本地嘅歌手叫做 Jin Lee 啊，咁我唱得好好，我觉得佢样就麻麻地，但系唱得非常好。咁同埋佢唱 live 咧都唔系好走音，咁啊，即系大家都硬系一听到啲新歌声就秒噶啦，我都明嘅，系嘛？对我嚟讲好新啊，我都唔知系乜水。咁所以睇得过嘅，即係你因为一个旧嘅你鍾意嘅歌声而去返听返一啲新嘅人嚟唱，都毕竟有机会令到你改观嘅。咁但係你连睇都唔睇听都唔听就话佢唱得唔好嘅，我就觉得有啲唔公平囉。 Alan Seconds Time Live as I have a day off today. 哦，明白，thank you 啊。 去 Netflix 嘅 documentary 有个72系列，其中72 Dangerous Places to Live 好睇，讲一啲人喺天灾频频嘅地方点生活。另外有一个叫 1000 Ways to Die， 将一啲人嘅离奇死法拍翻出嚟。通常啲人都因为做咗扑街嘢先死，Ghost 就拍到有啲似 Quentin Tarantino， 咁好笑， 有啲贱嘅。 哦，正喎、哦！呢、這个叫做咩啊？呢、這个叫做72啊 ，72 dangerous place to live。哦，我睇下先。 Raymond Chong 展你好嘢嚟噶。 系。 Grant you Vancouver, BC, Canada。 有 Vancouver 朋友喎、哦。我喺嗱中秋节啦，睇剧都讲咗啦，咁我哇，我超过2个钟噶咯，咁啊，即系我见到咁强劲，大家听日又唔使翻工咧，应唔应该 cut 咧？而家有几多人啊？85人我都有，都几好啦，少咗少少啦。头先最多最巅峰178嘅，喂，咁有啲人而家先入嚟咧，你有咩期望咧？或者有咩题想出下咧？咁不过你出下题啊，即系嗱，就我又唔想讲翻正常网台嗰啲讲张德光啊、中联办、港澳办嗰啲咧，虽然嗰啲都关我事嘅，但系你听翻嗰啲咩太平山嗰啲咪得咯，听下花生台咯，花生台都几高质嘅而家都。咁啊，仲有咩讲啊？今次讲下动物啊，或者啊，同埋我睇咗一啲。啊、我第一樣嘢想講晏晝睇下先，我出過啲乜嘢？係喎、哦，頭先落雨喎、哦，真係有人出咗街賞雨喎、哦。 而家都好濕咯、啊，望住個玻璃，可能都未停雨啊！呢邊 嗯，係喎、哦。同埋仲有冇人打電話嚟？現場聽眾啊！現場觀眾封 in， 咁你可以透過個 page 唔係透過個 account， 即係 Facebook account 嗰度嚟 message 我都得。你咁多人留言俾我嘅，點解？嗰啲撲街嚟講緊邊單嘢咧？即係嗰啲 dislike 嗰啲啊，係啊，仲有樣嘢唔記得講講漏咗，就係、是、關於咧，即係我呢兩日開工咧，即係見到好多，即係好入世咁樣見到好多 公司嘅文化啦。咁咧有啲公司咧就搞老人会咧，即系我谂平时翻工佢哋好压抑，但我见到佢哋嗰啲有集体运动咧，即系嗰种开心咧，我系而家好少见到打工嘅人能够咁样开心嘅。即系例如几队喺度比赛嘅时候咧，我见到啲人咧嗌到咧，即系解放到咧，即系有时啲感染力咧，令到开心咧，上面唔觉噶。因为琴日嗰度热到咧，哇！即系热到扑街，可以话系。咁啊，监仔一齐去开工咧，佢喺度，佢又冇份落场咯。 我看住啲嘢咯。 系咯，真系闷啊，去唔到厕所，真阴公。好彩多汗到冇乜厕所去。咁我哋几条友喺台下面咧，一比赛嘅时候咧，哇！即系嗰啲人，我见到其中有一项咧，就系喺啲吹气嘅障碍物嗰度咧，即系捐嚟捐去，跟住一个入口一个出口咁样，即系好多。好多九曲十三弯咁样发劫弯咁样，又爬高又趴低又捐窿又成咧。咁咧嗰个吹气嘅嘢咧就洒少水啊，因为咧有啲蛇个啜住咧会整亲啲皮肉噶嘛。咁我见到有啲人咧就癫到咧，为咗速度咧喺个出口嗰度咧，个出口都有及腰咁高，即系嗰个气剪咧就喺腰至到地咁高。嗰啲人直头一粒子弹咁样咧就冲行落个窿度飞出嚟咧，就铲落个地下度。好多人惊㗎，即係我又冇人受伤㗎，又好嘢喎。我见到我影到添，有两人一头落地啊。嘩，真係攞命搏㗎，见到佢哋。即係我觉得今时今日嘅香港人呢，咁鬼锡身呢，即係好少见到啲咁投入嘅人玩呢啲，即係大人嚟㗎嘛，全部都玩啲游戏啦。咁另外有个呢就。 我大佬 晒 喺度 囉。喎，咁一阵讲下呢个写字楼文化啦。咁呢跟住呢就有个类似啲军训咧，喺地下度趴住，上面有个网咁样嘅，即系睇啲美军嘅片咧，通常嗰个教官好变态噶嘛，喺嗰个网上面开枪，即系等你唔好夹个头上嚟咁样。咁咧佢哋哇嗰、那个网底下咧有个又系嗰啲气剪，就专登淋湿晒咧就好线嘅，啲人兜嘢唔理三七一就冲落去就射过去咧。跟住咧就死拼，即系用死力咁样斗快爬咧，直头好似反套曱甴咁样咧，喺个剪嗰度咧，喺度搏命咁样爬咧，又掹到人哋嘅脚啊，又踢到人啊，即系直头系，即系将佢平时嗰种争位啊、打尖啊、嗰啲抑郁啊、嗰种压迫啊咁样喺嗰度出晒嚟咧，哇，好精彩啊！咁但系偏偏喺嗰度最难影嘅，因为咧啲速度太高，同埋佢哋太狂野咧，同埋又有个网遮住咗佢哋喺底下捐个窿咧，所以我一张影唔到一张好相。我想影一张好相咧，就喺正面嗰度影到啲人嗰啲表情嘅，但好可惜对唔到焦啊，因为个速度太高又正面，咁于是乎嗰个影唔到好相啦。但系咧扯大缆啊，好精彩啲相影得。因为我哋啲揭丝底里嘅表情全部尽现眼前啦。咁头先阿监制咧就话咧，可能大老细嚟晒，有啲局长啊、高官啊嚟买咁样，唔系主席唔系局长。咁佢哋咧，哇，真系浑身解数到咧。我觉得香港人嘅可爱嘅地方咧，就系一见到啲权贵同埋高层咧，就即刻变咗第二个人嘅。即系平时死蛇烂鳝咧，一见到有啲好高层嘅人嚟到鼓励两句咧，就即刻。即系呢啲系香港人唔系咩场合都会出现嘅情况嚟嘅，咁我琴日就见到啦，因为所有嗰几个大 party 嘅领导人咧，都喺度打气咧，嚟晒剪彩啊，鼓励啊咁样。 咩要落场玩添啊？最后敲个锣。 哦，系，即系大家都投入啦，即系佢哋能够做得到个 teamwork 啦，团队精神啦，就系因为领导人都落埋场咧，咁令到佢哋，你系平时见唔到香港人系有呢一面嘅。咁呢个就係大开眼界，对于一个咁少打工嚟讲嘅人。咁甚至乎我以前打个工嘅时候呢，我见到老细我都唔会特别好兴奋嘅，即係当佢普通人咁样，即係应有嘅礼貌都有嘅。咁见到成龙呢，我都唔会叫大哥嗰种人嚟嘅，所以成龙呢叫我走嘅会。咁唔知点解，即係我就不识抬举啦，好明显。即係我唔觉得我点解要喺你面前要我你逼我做另外一个人囉。即系完全接受唔到咁样咯，咁跟住咧就亦都见到啲好有趣嘅事件，咁咧就即系琴日三十几度高温咧，咁有个 V I P 嘅地方咧，就好正常系人系鬼工作人员，当你冇嘢做嘅时候，嗰度有啲喷水嗰啲风扇咧，咁啊梗系嗰度 量下，以免自己中暑啊，系咪？咁但系咧，嗰、那个主席一入到嚟咧，嗰班人咧全部好似见鬼咁啊！即系好似有，即系觉得个老细系麻风咁样咧，即系明明冇嘢做系唞紧嘅。即系嗰个系，即系你哋可以喺度乘凉，虽然系 V I P 席，但系你哋工作人员嚟噶嘛，你要守护条跑道啊，守护嗰啲赛道啊嘛，咁你系有权喺嗰度等噶嘛。但系唔知点解嗰班伙计咧，全部都系见鬼咁样弹开晒，即系出去晒住咁样嚟 hea， 就唔喺嗰度 hea 翻咯。但系我就梗系唔理啦，喂大佬，因为我部相机高热得滞咧，运作唔到啊。因为同埋我又唔系员工咧，二来同埋三来，我唔觉得。我有咩理由要因为个主席走嚟嗰度个地方其实都大过一架旅游巴嘅，即係成个 VIP 嘅 area。咁一个主席得咗埋去呢，就吓到所有人走晒，即係大话不解嘅。究竟如果你作为一个打工仔呢，你可唔可以解读一下俾我听佢驚啲咩呢？即係驚见到佢，驚人同佢倾偈呀，又驚人哋话佢唔做嘢企喺度呀，又话咁嗰陣时佢真係冇嘢做㗎嘛。咁我都唔明点解打工嘅心态系点啊！真系，头先阿 Pan Fox 你都几有成绩啊，继续努力啦，应该。同埋诶，唔知啊，我头先问咗啦，呢个好似。哦，头先就读到 BC 省嗰位 Frank Seal。 Alan Jean Lee is good. Hong Huang 一直想出街賞月，但落狗屎中。Winston Wong 而家都好大雨。大力水手789今日有个财仔广告，把声唔知系咪探长点呢？Mr. JT at Genone， 佢记得廿年前有套叫睇你点写嘅碟。系善和又瘦，唔知系咪你讲嗰套 ？Gino Nico 讲啲扑街 angle，Alan 讲下 《 探歌》or something music related。 哦 ，OK， 讲下《怒火探歌》啊 ，something music related 嘅嘢，咁啊都好嘅，咁啊复埋先。咁啊，九龙落大雨，我呢度都落大雨啊。咁咧，大力水手就话。听到嘅话，我把声就喂八点啦，仲唔起身啊？咁样，同埋即系钱紧要还，咪俾钱中介，咁嗰句都我讲嘅，你冇听错。个音乐都系我做嘅，咁 广告都系拍卖， 冇错啦。即系呢个咧就系一个低成本嘅一脚踢，就系咧我有史以嚟咧最低成本嘅广告嚟嘅，因为出得低咁我咪低啲咯。咁我其实我得我同监制两个人。就踩晒成个场啦，无论前后期都系我哋两个做嘅啫，包括咧音乐啦、剪接啦、voice over 啦、graphics 啦，同埋mixing 啦，都系我哋自己做晒嘅，咁样咯。咁可能因为个客咁样唔中意啦，因为冇乜场面啊嘛，冇，因为佢亦都系因为咁样咧就 我哋冇乜 少人嚟嘅，系啦，话惊客唔中意，喂咁。我做到你个客要嘅咪得咯，应该系咁嘅。我都明佢点解咁讲，因为你揾第二个 crew 可能有十个人嚟，有八个系废嘅。其实基本上啲工作能力都一样嘅啫，因为又系凑人头噶嘛。咁所以唉都几难做啊。即系我贪心想赚多啲，其实老实讲，但系你叫得人多嚟又冇乜用嘅，因为我自己揸翻机，我自己睇翻位，咁人哋做我又唔系唔信得过，但系只不过个 job 咗太少钱啊嘛，大佬。 求记训练九只和雀鸟服务六人服英管五雷弟子杂务工人，奉劝世间人积福积德和行善，佢惊无咗份工啊！ 哦，又你讲乜添？我先消化先，我真系唔知道你讲乜。 Gino Nico at Mr. J.T. 我唔知你讲边套，不过我讲紧嗰套系 Spike， 即系依家 Paramount Network 喺2008年出嘅 TV series。你可以上网揾下系咪你讲嗰套。你知啦，依家啲人成日啊时间非线性噶嘛，哇卡卡卡嘻嘻哈哈哈。 咁咧头先有位啊。 筹机啊。但系点解咧？呢、這个有啲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佢冇名嘅。点解呢个 user 筹机系咪就系佢个名咧？咁佢喺后面整到个 comma 之后就讲嘢，乜可以咁样嘅？训练狗只和雀鸟服务，即系咩意思咧？唔系，系录音哦。可能呢个就系佢个名嘅，会唔会咧？哦，可能系啊，系冇错，啲色有少少唔同，系咪咧？系啊，哇！你个名真系劲哦，球技哦，你一间公司嚟嘅，训练狗只、猫只同录音、服英管五雷弟子、杂务工人、奉劝世人、积福行善、积福积德和行善，哇，几有霸气、哦！咁原来你讲嘅嘢只系话惊冇一份工，喂！但系你个名吓鬼死人啊，大佬！喂，咁啊，仲有系咯，讲下啲 music related 嘅嘢，有人啊奉劝我咁样。 主女 Nicole 俾多少少资料你，个 creator 叫 Tom Beers， 后记训练狗只和雀鸟服务，六人服英管五雷弟子，杂务工人。奉劝世间人，积福积德和行善，冇错。 嗯、 Jack Music MB 邓无色，求记个名好长。 真系见识啊！咁都得嘅，原来。喂，咁咧就系、是、咯，惊冇一份工，我都知道。咁但系点解会令到冇一份工咧？如果仲系企喺嗰个棚嗰度，有冇人答到我咧？定系佢哋点样谂嘅咧？真系。喂，咁咧讲啊，翻啲 music related 嘅嘢咧，就系、是、咧，我今个礼拜咧，除咗好忙咁样翻工做后期啦，但系都冇乜时间做后期，因为日日都唔得闲。咁仲有练歌啦，咁我又玩翻，即系今次咧系我数年咧，第一次，即系好多年都未试过玩自己作嘅音乐啦。咁咧，我星期唔系30号。就会喺 Fringe Club 嗰度有个，嗰啲系咪私人 party 嚟嘅？ 唔系噶喎， 系咪公开卖飞嘅咧？ 我相信系嘅啩。 嗱咁咧，总之大家咧查一查咧，有个叫做 啊180蚊包一杯精。 哦 ，Fringe Club 唔知爆未嘅，就叫无需要太多音乐会。咁咧，我相信喺度呼吁咧都嘥气嘅，因为我试过 N 咁多次咧，就算以前一啲100网台啊。嗰啲呢个城寨咁嗰啲咧，一讲亲音乐嗰啲咧，个个都喂撑你、啊，喂真系几时啊？边度买飞？屌最尾一个都唔嚟嘅，所以我都费事喺度呼吁啦。咁啊，只不过话俾你听咧，我呢排练翻歌，就玩翻我曾经喺怪谈电影作嘅音乐嘅配乐咧，就用一个 band 嘅形式就还原翻出嚟。咁咧就有啲 instrumental 啦，咁啊揾咗 PsyXX 一个 indie band 嘅 bass 手同埋吉他手啦。就另外找了一锤锣鼓的一个中乐师阿志刚和一锤锣鼓的老友阿辉哥，即是上次来做这位嘉宾讲鬼鼓的辉哥去帮手拉二胡和吹洞箫和朗唱埋咁样。咁呢那个化学作用真的认真不错我觉得。咁呢所以就是咯 ,related 音乐就是这样东西啦。咁所以呢个礼拜连埋星期三， 有咩 line up 我讲下咯。 好啊， 有 Atomic Bubbles band 嚟嘅，系都系 band 嚟嘅。 Atomic Bubbles 应该都多人识噶。 Atomic Bubbles 咧就系主人家嚟嘅，即系佢搞呢场 show 嘅 band band 都系。 仲有一个叫做一对 Nerve 啊，仲有咁嘅 GG Angel Tomato 就唔识， 系 一对叫假日精操。 系。 同埋 Isaac Wong 系，系啦，即系嗱，除咗 Bang Bang 同埋 Atomic Bubble， 其他啲都系 supporting act， 即系 Oil 同埋 Social 嘅位嚟嘅。咁我又唔介意嘅，因为小事牛刀，因为我成日都谂住玩翻下自己作嗰啲音乐。咁咧又平时我又自己孭唔晒一场 show， 咁咧就我又亦都同阿志刚同埋阿辉哥，即系中乐师，就曾经。邀请过佢哋咧试下玩下我嗰啲音乐又点咧 crossover 下，咁终于咧就你知我都系狮子山下嘅精神，都系贪就手。喂，既然有个 show， 不如又承诺翻，即系搵人哋找翻数咁样，就完即系搞到咁嘅 band 玩 live。点知我啲朋友咧，即系我叫得佢嗰啲咧，我都充分有信心佢会 想一齊試下玩嘅，咁所以咧佢哋個都好俾面，一叫就即刻兩反應，即刻幫手一齊玩咁樣，佢都開心咧，想撞一啲唔同嘅 experience 出嚟咯，希望大家都係咁樣咯。咁同埋上次咧喺呢度嘅地方。brief 個即係即係 introduce 個我嗰啲歌俾佢哋聽，拆開個 GarageBand 嘅 program 出嚟，大家睇翻啲嘢點樣彈，同埋商量下點樣編曲嘅時候咧，咁當我 loop 住玩一個 introduction 嘅時候咧，我竟然喺度有啲幻聽咧，我聽到係有啲我哋以外嘅第三身喺度和唱，竟然。一啲都唔恐怖啊！嗰、那個過程簡直係好舒服嘅，因為和得好好，同埋有內容嘅唱嗰啲嘢，我當然聽唔明啦。咁呢個經驗咧，我唔係第一次噶啦。每逢我哋練歌，唔係喺 band 房練歌嘅時候，即係每逢係 acoustic， 全部都係真樂器練歌，同埋一啲和音嘅時候，我另外一次同人夾 band 喺我銅鑼灣嘅屋企練嘅時候。我同時又聽到有一條 track 係 over 我哋嘅音啊，再高多一層嘅音咧，喺度唱緊一個和音，係非常之和嘅。我唔知呢啲係咪因為撞埋啲牆啊、啲家具嗰、那個 resonance， 即係嗰啲共振啊，定唔知咩原因會出咗一個咁嘅聲出嚟。我估係咁樣，但係我唔係驚嘅，即係我專登複製多次都複製唔到，所以神秘又美麗啊，真係。 咁有冇抄低佢嗰啲？ 我聽唔明係咩嚟嘅。是有歌词的，不过 真 是人唱的。没有啊， 我当时很留心听的，但我真的听不明白是什么，但是很漂亮的。我觉得 你抄低那些 note 去怎 样和。哦，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我是听不明白的，真的。 求其训练九只和雀鸟服务， 好烦。 人服英管五雷弟子，集无工人，奉劝世间人，积福积德和行善。老细见到你现在无做嘢，委信旺其实系憎个老细憎到宁愿出去亦死都唔想同佢响同一个空间。 都可能系。 原来我自己心态唔想留喺个房对住老细，佢同我讲嘢又要应付佢，宁愿亦死。 哦 ，OK， 明白，呢、這个都几 make sense 嘅。反而我觉得惊老细见到你冇嘢做，其实我觉得。他哋出去熱死個樣子都係冇嘢做噶啦，有乜分別先得噶？即係我估係咧，唔想應酬個老細，因為又要寒暄啦，又要個樣咁窿面咧，因為曬到冤口冤面咧，仲要同你嘿嘿咁樣，可能好嘥精力都唔奇嘅，咁樣咯。 Alan, good to hear you are playing in concert. Will you record the live show and post later on next episode of 怒火探戈？紅紅球機個名好長。 嗱 ，Alan 就話咧，我就梗係唔會錄低啦，因為嗰個都唔係我個 show 嚟嘅。即係如果即係我唔會專登錄喺人哋個 show 錄低自己啲嘢咯。我唔想咁做。自己搞 show 先啦，同埋我哋今次练得个四次，即系其实唔会系，即系我觉得系好玩咯，未必好听。咁系咯，嗱，我都同佢哋讲过咧，即系假若我哋可能出年定唔知今年又去阿邦咁啊，阿晴佢话几时去台南啊？ 我 哦，咁因為以前去台南玩 show 嗰班 friend 咧，又曾經扭過話一齊再去台南搞多場 show 嘅，咁唔知有冇件事啦。咁我亦都扭翻我個 line up 去嘅，但係話唔使湊仔啊，阿嚴話。咁阿偉又話冇乜所謂啊。咁阿輝又話度一度個 schedule 先，因為我個月都有戲要做咁樣咯。咁所以都幾難會 line up 到去台灣咯。咁但係所以今次咧，我更加覺得珍惜，就係佢哋咁都嚟幫手，算真係非常好啊！個個都忙，因為香港係好難搞啊！呢啲嘢真係。喂，神野貓，你做咩仲唔瞓啊？ 主女 Nico， 我想将个 YouTube account 名改为猫记训练猫只和雀鸟话卡卡卡卡卡卡 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喂，咁呢差唔多啦，譬如讲到少少音乐嘢啦，譬如呢音乐嘢究竟头先讲返嗰啲屋村嘅点样煲立呢，其实屋村嘅时候呢嗰陣时唔知咩包容到人哋焚机嘅。即係而家我諗呢喐啲要投诉啊。咁所以有样嘢好唔同，因为以前呢即係若切身处地我为例呢，我点解唔觉得嗰啲焚机讨厌呢，因为佢哋播啲歌咧，我系觉得相对有品味啦，同埋我系好想听，同埋好想学嘅歌嚟嘅。咁咧，因为以前屋企又冇钱买 HiFi 啦，又或者唔识得听嗰啲歌啦。咁我即系我点解咁样讲法咧？正话就系因为有个理由令到我不单止系要包容其他人嗰啲噪音，仲系嗰啲噪音对我嚟讲咧，当你咩都冇嘅时候咧，噪音嘅内容都系一个 value 嚟噶嘛。咁以前。隔篱嗰个阿婆，整个茶果你都觉得好食噶，因为你乡下唔识整茶果，咁佢又请你食茶果。咁但系而家你嫌嗰个阿婆嘅手乸渣啊，嫌佢差粉又唔戴口罩啊咁样，因为你有钱买，周街都买得到嘅嘢嘅时候，资讯又好发达，你又知道嗰个系茶果，你况且你又已经食过茶果嘅时候，咁你就自然唔珍惜隔篱嗰个阿婆煮俾你嘅茶果噶啦，系咪？咁啊，呢个原理嘅推测嘅啫。咁我讲紧我自己系咁谂啫，你未必有咁嘅认同嘅。你食过茶果未啊？ 梗系食过啦。 你乡下都系食茶果噶嘛？ 唔系喎，大屿山我阿婆整噶嘛。 哦，即系你阿婆识整茶果嘅。 新 界 嘅人梗系 识 啦。 哦 ，OK。 Eleanor.it Sorry phone or table to attend your concert as I am not in. 哦，有机会先啦。 Wish you have your own concert soon。 话唔定第时我。我去 Vancouver 咧，啊你唔系 Vancouver 嗰个啊 ，Alan 唔系 Vancouver， 另外一个先系 BC 省。 Chris Chung 会唔会睇过 Guns N' Roses？ 哦 ，Guns N' Roses， 我其实觉得几个老土嘅，即系唔好搞阿叔啊，真系。同埋， 头冇睇， 梗 系唔 会睇。咪系咯，其实嗱 ，Rock 嘢我真系都几憎嘅。譬如Guns N' Roses 啦，例如Metallica 啦，例如 AC/DC 啦，例如 Extreme 我可能有啲保留 ，Mr. 幾老土， 但係我中意個 Nuno 彈吉他好叻啊嘛，咁所以Guns N' Roses 真係頂唔順 ，sorry。 咁 賓州肥簡直核突啦，唱月亮代表我的心，大佬你奶共奶到咁樣，你幾 rock 都冇用啦。仲有好多 rock 嘢咧，老咗之后咧就冇乜练嘢，就通常都即系同以前差好远嘅。同埋我本身我就唔系话好 enjoy 啲 live 嘅，即系音响好我就会 enjoy 嘅，但系好难真系撞到音响好嘅 live 嘅，真系。咁譬如 Clock and Flap 咧，即系最主要诱因咧，就系、是、好似过年过节撞翻朋友咁嘅啫。咁咧，其實真係唔係對 band 都頂得順嘅。咁同埋 cut and flap 嗰啲口味咧，就好似好啲嘅，我認為。咁阿樂士搞嗰啲咧，我就真係一對都頂唔順，全部老土怪嚟嘅，即係我覺得老土啫，唔係話你就一定係老土啊。咁所以即係選擇嚟噶嘛，呢個係咪？咁最緊係有得揀。咁但係香港越嚟冇得揀啦，因為咧好多樂手咧，即係仲係當宅，仲係揾緊錢嘅樂手咧。就絕對係唔會嚟香港嘅，因為你爆曬場咧，都係得嗰一萬人咧，已經好多啦。喂，但係人哋一個 stadium 已經等於十個香港咁大啦，啲人數咁，所以變咗即係邊度夠錢請嗰啲勁人嚟啫？即係香港有史以嚟請得最勁嘅人咧，我印象中都兩次都係同政治有關嘅。第一次就係 Beatles 啦，即係嚟香港平亂嘅嘛，嗰陣時係等於即係將啲後生仔嘅精力咧。即係去曬 Beatles 嗰度瘋狂咁樣，即係西方舞會啊、西方音樂啊咁樣，就瞬間咧就令到紅寶仔瓦解啦。即係毛澤東嘅毛語錄咧，喺 Beatles 一比較之下咧，就好多後生仔咧都轉態做咗飛仔。咁第二次政治咧就係沙士嘅時候咧，無端端唔知點解嘥成億咧揾埋嗰啲 Rolling Stone 啊，咁嗰啲已故嘅巨星，唔係係過氣嘅巨星嚟香港，咁嗰度。 平時就請唔到佢嚟噶啦，咁政府出錢咧就請到佢嚟咁樣，即係我都唔係好，咁所以咧就一啲民間正正經經想揾啲勁人嚟咧，都冇人噶，唱到一半又俾人投訴啊，因為曾經我睇過 Peter Gabriel 喺政府大球場咧嘅第二場 show 就係佢啦，唱到一半俾人投訴又撳翻細個喇叭，不知所謂，咁所以香港真係唔。即系唔配有呢啲咁嘅国际巨星啊！老实讲，大家都睇翻无线啦，所以 唔系有啲 Lady Gaga 嗰啲都有嘅，但系唔系好多，唔系成日嚟，即系去开亚洲先嚟嘅啫。 系，咁嚟啦。系，系咯，就系咁样咯。喂，咁时间差唔多啦，我都有少少攰啦。咁我听埋你哋嘅声音先。 Angel Lily 咁长个名当做广告宣传。 系啊。 MB 邓慕色 Alan OK got it. Sorry for not able to attend your concert as I am. 唔系唔使 sorry 嘅。 K wish you have your own concert soon. Chris Chung 会唔会睇 Grand Rose？ 哦，原来系读咗咯。 Chris Chung 日本会 Wednesday Campanella 又来香港。 哦 ，OK， 呢度识唔识啊？ 咩啊 ？Wednesday Campanella， 咩唔识喎？Campanella 唔识嗰呢度直头，Alan 就冇所谓嘅，我都唔会预呢度会有人嚟睇咩香港 indie 嘅音乐。 Gino Nicolas and Roses 我都顶唔到，有一个 Killing a Kyle 你好耐之前嚟过，嗰时冇人识，依家都冇人再揾佢嚟。好嘢嚟噶！ 哦，系啊，香港啲好嘢咧，通常都冇人欣赏嘅，因为佢哋都系睇落广告啊 ，marketing 嘅力量啊嘛，咁所以都预咗啦。咦 ，Paul McCartney 仲有 new album 啊？唔怪之早排出嚟搞网络啦，真系冇死错人嘅呢啲巨星真系。不过上一只嘅碟我都有嘅 ，iTune 聽過嘅，叫做我唔記得咗兩個英文字嘅啫。嗰只咧得一隻 plug 嗰只歌好聽，其他啲垃圾到咧，即係原來 Paul McCartney 啲 side track 咁難聽。 Alan Paul McCartney's new album is not bad. Good night. 好 ，Good night。喂，多謝大家捧場啦，咁就又要零舍多謝 Rasputin 嘅。$25嘅 sponsor 啦，咁希望大家就继续捧场啦，冇咩特别交代啦，中秋节快乐啦，即系除下俗啦。因为头先都冇讲到几时开始，咩都快乐。 尹信宏探长早业除咗 The Grand 电影中心同星影会都仲有。 哦，星影会系咩嚟噶？星汇网我知，星影会真系唔知咩。电影中心即系百老汇电影中心啦，系咪？喂，好啦，早唞啦。喂，神野猫，你得闲上嚟啊？睇有咩爆啊 ？Susan Kong， good night。Gino Nicol， 早唞啦。 早唞啊！ 早唞。 好啦，咁各位发个好梦啦，拜拜。 你听紧嘅系 Stage Tube Radio， 节目内容只系主持嘅意见，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场。